嘅户外康乐设施，包括运动场嘅跑道、网球场、草地滚球场、门球场、单车设施、户外羽毛球同乒乓球台等。市民进入重开嘅体育处所前，必须利用手机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以便出现确诊个案时追踪接触者。一名英国医疗官员认为不需忧虑疫苗对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效果不佳而推迟接种。英格兰副首席医疗官范塔姆说，英国出现非常少量在南非发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目前影响英国的仍然是去年底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有证据显示疫苗能够发挥效用。他又说，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之后，未来仍然可以接种对变种病毒更有效的新疫苗。英国已经批准三款疫苗投入使用，包括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研发的疫苗，以及阿斯利康的疫苗。莫德纳研发的疫苗要到春季才开始供应。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雨带正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1点，升104点，成交金额3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0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35蚊，升32蚊；腾讯控股741.5，升5蚊；阿里巴巴255.4，跌1蚊；美团406.8，升4毫；友邦保险101.8，升4；康希诺生物344.4，跌20.6；吉利汽车29.2，升9.5；港交所515.5，跌3蚊；小米集团27.45，升3毫；中国平安89.6，跌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65，瑞士法郎8.635，澳元是5.983，加元6.089，新西兰元5.611，欧元9.353，每百日元对港元7.3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53。日经平均指数报29501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696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16美元，卖出18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港岛区啦，由于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旧湾仔警署咧有汽车着火啦，而家封咗慢线啊，咁影响到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旧湾仔警署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咁内告士打道去翻中环都受影响。重复多次啦，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旧湾仔警署对出啦，而家咧就是由于有汽车着火，封咗慢线噶。咁龙尾咧就唔系太长，去到湾仔交汇处。咁内告士打道啦，去翻中环咧都系受影响。咁较早前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需要封闭嘅道路，咁有部分咧就重开。咁包括系佐敦嘅文汇街重开、佐敦嘅文汇街啦，同埋深水埗嘅桂林街重开啊。咁而家咧就只系封咗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嘅一段文英街，而家咧净系封咗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做乜嘢你啊？好似霎熟咗咁样啊？ 因为咧喺我呢呢个嘅贵宾房嗰度咧，突然间有啲同事想开声讲嘢，咁啊唔得噶嘛，会嘈骚扰住我哋做节目噶嘛。 哦，听佢讲咩啦？如果讲啲 冇，佢想话打水翻嚟啦，要煲水啊。 系要煲水。好开心啊！真系，你会唔会咧？不如你好啊，好啊，望下佢边个啊？ 打水啊！ 系啊， 打个招呼。 系咪又系啊？系咪啊？学希啊？又系，哎呀，真系佢好惨，学希啊！不如你叫 啊，在其中啊， 只猫做咩咁？ 你叫阿学希咧，不如就贴一张咧嗰个叫做广播规矩咧。而家我哋与时并进啊！你咁样写二台 Clubhouse 守则。哇，应该即刻与时并进 ，in 咗几多啊！真系， 我哋呢个系 Clubhouse 啊， 系啊 ，Clubhouse 啊，我哋而家系最新嗰个叫做嗰啲叫咩咧？社交通讯嘅新玩法啊，系啊，而家咧我你做嗰个 moderator 系 啦，你就入我哋咯。好，桂花田你举手啦，你可以讲嘢啦，咁样 好桂花田小姐 系啦， 系 你讲嘢啦， 你讲嘢啦， 今日换咗个红色嘅枣红色口罩啊， 到你讲嘢啦， 系啊系啊， 记住，我哋冇记录低你嘅文字，不过咧我哋可以有机会录音。其他人 咧咁惨啊，要录音噶， 即系讲下又讲，好似都几得意喎！突然间咧，虽然我完全冇得玩，因为我唔系生果嘅用户。 哦 ，OK， 系啦， 我系咧，但系 生果用户先得。 系啊，就系生果用户先可以。 我都唔系生果用户嚟噶。 系啊，所以我同你即系都系得个版字嘅啫。你有又如何啫？你识唔识玩啦？ 咁但系我都要有我监制系咯， 系 我哋同行嘅。 咁点解你都要玩到先得噶嘛？真系系啊。 讲开玩咧，今日星期二，除咗话我哋啲 Baby Tuesday 之外咧，要 safety 之外咧 ，Baby 吓，咁啊。今日仲有一玩就上网睇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喎。 哇！今日呢个 Live 我觉得简直系。 系啊，点啊？ 同挑战我歌艺一样啊！同挑战我歌艺一样啊！ 写符机。 系啦，正所谓古代文人琴棋书画、说唱做作样样齐嘅。咁啊嗱，我呢啲好明显啦， 喺唱 嗰方面都已经系得到举世嘅供应啦。估唔到今日我哋再下一城，我哋决定挑战。写挥春 系 哦，书法界 系书法界， 系书法界，书法界 咩啊？写英文啊？ 系啊，写英文都死啦，真系。 都几好啊！喂，写英文， 因为话说咧，如果讲开呢个写挥春咧，琴日而家咪开始都陆陆续续，可能会有啲人即系写挥春派街招、派街坊咁样 啦。有啊，我见嗰啲议员咧就系摆地摊。 仲有咩？仲有呢啲议员？ 有啊有啊， 区 议员咯，小区咯，真系，哎呀，有小区添啫。譬如我琴日， 各区， 我琴日见到。譬如有个区议员岑浩辉咧，佢就话佢摆街站啊写嗰啲挥春啦，但系咧佢自嘲，同埋亦都唔系自嘲，系公认睇得出，即系话小学计中文，我高级佢少少，我相信。 你小学毕业？ 佢小一，我小六到啦。系啦，因为 好肉酸嘅咩字？ 唔好叫肉酸，小学计啲啫。 系啊， 好有特色噶， 好有特色。 咁啊唔紧要，咁样将啲字分开晒啫嘛。 佢唔好似 分明噶嘛？ 类似啦，即系 小学鸡写字，佢系分开噶嘛？ 系啊，系啊，好搞笑噶， 即系唔黐埋。 所以咧，我觉得点解我哋今日嗰个叫做小确幸咧，玩呢个咧 写挥春 系啦，即系写。 啱啊！ 写挥春之献丑，喂，但你参唔参与啊？ 我喺度，我可以点样参与？我真系 你可唔可以写一张 我嘅 clubhouse 嗰度点样参与？ 系啦，嗱，我哋一间咧，我哋一间咧就揾快马加鞭，我哋揾个妹仔，就坐快马，就将啲文房四宝咧就摄喺你门口度。 咁你有你写， 你 有 你 写， 跟住你再差遣翻咧， 有冇咁多份啊？ 有嘅，为咗你点都有啦，系咪先？嗱，你再差遣翻咧，头先阿梁学长就叫佢打水嘅时候咧，再攞你嗰啲文书咧，又投案嚟，我哋要穿口度， 卷住咧就 飞鸽传书， 系啦系啦， 系啦， 写完之后又要运翻嚟俾直播室啊？ 其实都唔使，唔系都唔使，你直接喺你个镜头 度 咧 ，show 出嚟咯， 可以 噶嘛？我哋呢边睇唔到噶。 咩啊？ 你睇到？ 系咁样咯。 上次 你上个礼拜都系咁样啦。 我用 最 low tech 嗰种方法， 因为我哋要攞多另外一部机，咁就睇到噶啦。喂，都好啊。 最 low tech 嘅方法。 系啊，喂，实不相瞒咧，我上个礼拜咧，我无意中练习咗一次写挥春啊。 点解啊？ 无意中，因为咧，我而家咧就送个僆仔咧就去 佢學嗰啲陶瓷啊，陶冶性情啦，即係名副其實。希望 My Love 嗰只啊， 係啦，真係 好多嘢學喎，你細路。 佢好開心啊！佢玩嗰個轉轉轉嗰啲嘢咧，都未去到咁複雜嘅。咁啊，佢順便學下啲畫畫啦喺嗰度。咁咧上個禮拜咧就係做呢一個過年寫揮春咧。咁咧佢係陶瓷加畫畫，好搞笑嘅。譬如我講， 即係咪畫喺個陶瓷嗰度啊？ 唔係，我講出嚟你就知啦。一都係張揮春啦，都係張揮春啦。咁譬如佢想寫花開富貴四個字。咁咧佢個花字咧，個老師就同佢咧攞嗰啲泥膠啊，嗰啲黏土咧， 就 砌翹咗個花字出嚟。咁然後咧就剩翻開富貴，咁然後再教佢寫咯。即係咁佢就會嗰張揮春咧，就又有文字係啦。 如果寫咗家富貴，好少啊真 係。係啊，咁跟住咧，跟住咧係咯， 係啊， 係咯，咁就畫粒合桃上去咯， 係 咯，跟住畫粒合桃上去咯。咁佢咧就寫咗一個開字之後咧，佢就爸爸我喺隔離啊嘛，佢話。不如爸爸都參與啦咁樣， 點解你自己借啲嘢啊？ 唔係個老師啊，佢話不如爸爸都參與啦，親子組合咁樣。 老師男定女嚟㗎？ 女嚟㗎，識貨識貨之人啊！ 咁就睇下啲爸爸自己幾咁醜。 因為你親子遊戲要咁做㗎嘛，於是乎就戰戰兢兢。胆战心寒， 整咗咩啊？ 写咗个富字咯， 哇！ 富贵个富字咯， 写个富字， 系啊！哇！一写出嚟，老师几识讲嘢， 系点啊？ 抵佢可以继续开班 噶嘛？ 唔系啊！佢一写，我一写完之后，佢就话：哇！ 你阿爸爸写， 爸爸写啲字咁靓啊！阿仔啊，你会唔会有压力啊？ 攞嚟睇下， 我自己 大讲冇用噶喎。 你见我咁样讲。就知道我都覺得謙虛啦，應該 要。陣間都要寫翻個副字咁樣。 係啊，好驚啊！ 嗱，我哋啱十一點半之後，我哋有我哋風騷生活小確幸咧，就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書嗰度咧，就喺度 live 啊！我哋就係今日寫揮春。 可唔可以簡介一下咧？大家各自對上一個回合咧，拎起毛筆啊，嘗試做呢啲功夫係幾耐咧？嗱，我講咗啦，我就上個禮拜。陈去，请两位，我而家做 moderator 啦，程振鹏，请你发言啦。 哇，我谂冇十年都八年咯。 咦，都算近、哦， 都算近， 仲唔算近啊？如果我 十年八年前做咩噶？ 系咯， 我估咧都系因为做节目而执笔要写。 哦，系啊， 应该都系咁嘅。 我哋对上一次应该咧，我哋一齐写过噶，曾志豪。 我就写过 咩？同阿祖一齐咧，我哋喺度拍片咧，跟住写批春啊，我谂啊。 咦，系、哦，喂，啱、哦，你提起翻我。咁我唔係好耐，十年八年咋，我舊年咋。 哦，咪係咯，所以 舊年我哋拍嗰個賀歲片啊， 係啊，係係係係係係係係，執 咗筆啦已經， 係喎， 又唔記得咗添。 咁都 OK 喎，即係我哋 舊年嘅事啫， 我哋都有翻少少經歷。係 啦，今年冇錢冇剩，就邊度都去唔到啦。 係啊，我哋咧就一陣間，我哋試下情商咧，我哋二台咧有呢個叫做。首席文房四宝书童梅兰菊竹之痞女 自狗哥 系啦，佢就边个自狗哥？ 自狗哥嘛，咩啊？梁山伯与祝英台嗰个唔系 啦， 有个书童噶嘛。 我哋到时聘请咧一位即系外援，睇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积极挥毫嗱。但我哋而家预告定啦，我哋嘅玩法咧，你喺收音机旁边，如果你屋企或者喺 office 咧，你可以偷偷地咧就 系 我哋用唔同嘅。用具啊， 系啊，即系用具， 即系除咗用毛笔就好正路啦。究竟我哋仲有啲咩其他咧可以书写到嘅工具咧？挑战呢个挥春咧？ 我哋试下， 我哋试下 手指啊， 咩话？ 用手指，你嗰幅啊，你可以用手指啊， 手指可以嘅， 系啊， 手指可以嘅，真系。转头翻嚟啊，我哋晏啲就会同你玩下我哋呢个风骚生活小确幸写大字啊。 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 岁已很好看，轻轻呼一口气，去令我放松，只觉不顾什么都可达到，愉快感觉，悠然自得，幸福中悄悄加蜜蜜糖，微笑着说。 Robin and Candy 啊， 小雪半咖啡 做咩啊？何来有杯咖啡就出嚟咧吓？ 系啊，哎呀， 有小雪又咖啡咁、 哎、 样。 我想话我真系咧当之无愧嘅呢一个咧 当之无愧、啊。 风骚快活人直播室 Clubhouse 里边嘅小文青啊，真系。系啊， 系啊，真系少啊，小文青啊， 系啊，因为除咗咧，我咧上个礼拜咧就自己写咗一个开字啊，唔系副字，就好巴闭之外咧，我琴日啊真系犀利啊，滴起心肝咧，同老婆一齐咧去学咖啡 吓，整咖啡 系啊，报咗个嗰啲叫做咧啊，我全名都唔知咩嚟，我老婆帮我报嘅，总之就叫做好似唔知咩咖啡认识啊，咩冲调理论嗰啲咁嘅东西咧。哎，呢铺真系冇办法啦！而家呢个时势， 学下嘢先系啦。 阿妈话斋咧，技不压身啊，一技傍身，世界通行。 你记唔记得上次你讲过嗰个咩十大移民唔知咩咧？冇一样 嘢啱噶。系啊系啊系啊！我望过你嗰啲移民表咧，如果靠而家咧，应该都系去到可以就攞 A 噶啦，去到攞住啲 A 嚟食噶啦，应该。 哇！但系如果你系谂住要即系唔系话阿曾志豪啦，而系。廣泛地啊，朋友如果想移民去外國啊，即係洋人嘅世界城市生活嘅話， 應該沖茶好啲。 會唔會唔係學咖啡啊，而係學茶藝啊？ 咪咩都得㗎， 吸引翻佢哋啲即係外國人嗰啲口味嘛，對東方嘅興趣。 首先，你點解要懷疑我？你唔俾我殺入大灣區嘅咩？ 你啊， 唔系咯，点解唔得啫？ 都系叫 大湾区都可以饮咖啡噶， 都系系唔系叫移民嘅咩？咁虽然但 即系移民啫， 唔系咁你都系离开香港噶嘛？ 真系我都离乡别井啊！但我融入大湾区啊嘛， 大湾区啦，你唔系嗰啲年青人 哦，咁啊系咁啊， 有嗰个年龄限嘅。 所以重点咧就系我都即系几廿岁啦，不如都试下学新嘢啦咁样。咁啊就真系同老婆咧孖住咧就学呢个冲咖啡咧，咁好得意，即系重拾翻咧呢一个咧，即系以前我同佢大学同学嚟噶嘛，好似咧再。携手结伴上堂嘅嗰种感觉， 有冇一起去买下呢样买下嗰样？即 系 请问个程序系点噶？由边度开始学起啊？ 琴日第一堂咧，哇，系对我哋呢个年纪嚟讲咧，人生最大挑战。 系咪我瞌眼瞓嘅？ 理论堂， 哇，理论真系好吃力。 即系斋讲唔做啊？ 唔系，斋讲同埋斋睇斋闻咯。咁咧，因为琴日就未开始有得冲嘅，咁但系都几得意嘅。譬如咧，我都可以用阿 Sir 嘅嗰个方法咧，我哋同大家。 请问上堂嘅地点系咩啊？ 我喺附近，因为太子咁啊，有啲大厦。 唔系啊， 系乜嘢啊？一个商业大厦定一个 coffee shop？ 我商业大厦，商业大厦。佢、其实系好多班噶，系啊，唔系佢有晒嗰啲机噶，咩都齐晒噶啦。即系譬如你要冲咖啡机啊，佢又有各式嘅咖啡豆咧。所以琴日佢都有啲实验俾你做咧。即系譬如佢会话好得意，佢攞两包豆，然后佢就话啦，嗱，话俾各位同学仔听啦，咖啡咧有分咧 A 豆咧同埋 R 豆嘅。咁咧， 系咩啊？ 系啦，佢讲咗个英文唔知 Arabic， 跟住咧，然后 Roll 咧就 Robusto 啊，好似系。咁然后佢就话啦，呢两只豆咧，一只系靓，一只系贵嘅。咁佢就即系俾你估喎。 一只靓，一只系贵，咁靓系 一只系靓嘅，一只系就冇咁靓嘅咁样。 系咯，靓同 贵。佢然后咧就叫你估啦。嗱，我同你玩呢个游戏啊，即场都玩得噶。佢攞咗三只豆，佢有晒嗰啲咧特别嘅器皿装咗咧，就你见到佢啲颜色。佢话嗱，各位同学，你哋都有试过饮下咖啡，或者去啲 coffee shop 见过咖啡豆噶嘛？系咪？ 系啦，两位同学见过未啊？ 见过， 见过啦。好啦，而家呢度有三只，三只颜色嘅豆、哦。嗱，咁我而家形容俾你听啦，因为你睇唔到。 一只叫渣豆， 系啦，系真系啱。 一只叫跳豆。 咩叫渣豆？咩叫正豆？如果你咁样计嘅话咧，就啱啦。咁咧嗱，佢啊分三只颜色嘅。就有嗰啲叫做深黑色啦，咁、咧就有一隻咧叫中間咧就叫淺地色嘅，咁、咧就最第三隻咧就係最淺色，即係如果你當咁樣計嘅話咧，一個就一個可能就 炒幾耐嘅啫，係咪啊？ 唔係嗱，好啦，咁佢如果就咁睇嘅話，佢都係咁問啊，佢話啊，你覺得咧呢三隻豆裏邊咧邊一隻咧係會係正豆咧？边一只咧就应该系渣豆咧咁样， 炒得深色啲嗰只 系咩？你炭烧啊嘛，成日都话有 即系炒得深色嗰只正豆， 系 浅色嗰只就 系 渣豆， 系咪啊？咁中间嗰个系我拣， 你拣中间嗰个 系啦。 咁最靓系边只啊？ 咪中间嗰个咯， 中间嗰个 深色嗰啲。 好啦，深色嗰啲，好啦，两位都原来系唔啱噶。 点解啊？ 系啊，我又用阿 Sir 嘅比喻好好啊，佢话 因为唔好搞咁耐。 你有块 A 五黄牛，你会唔会煎到佢窿晒啊？佢话你都梗系轻轻咧，点一掂咧，几乎就想即食食咧咁样。 佢点一掂嗰啲，咁系咪又即系都系叫做好嘢咧啊？咁啊， 所以就要下一堂再玩啦。 系啊， 所以我觉得啊，我自己已经变成咗一个啊小文青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内地科兴疫苗提交的数据未在医学期刊刊登，是否代表降低标准？她说新冠疫苗不一定具备全部三方面资料才获认可在香港紧急使用，强调不能僵化处理。 在初阶他们看要这些药厂提供一些资料的时候，是有三方面的，第一就是這些數據，第一期、第二期、臨床第三期的數據，第二就是它在另外一個地方，即是剛才說了境外地方對於這個疫苗認可的過程裡面，它們說了些什麼東西，提供了些什麼資料，第三就是所謂的刊登期刊，但是同樣在那份文件裡面也都說只要有理據，有 justifications，是可以不需要要曬三方面的資料，因為個目的都是緊急使用，在第一時間咧係認可到呢啲疫苗咧，俾市民能夠接種啊，咁所以係完全是根據當時的做法咧嚟到做，並冇話乜嘢嘅即係嘅偏頗嘅做法，因為大家唔好忘記，而家市民最想見到就係盡快有針打。咁所以我頭先講咗啦，要有針打要有兩個條件啦。第一就係要認可咗呢隻疫苗咧合法喺香港使用。第二咧就係疫苗要抵港啊。咁所以我哋嘅工作都係循住呢個方向啦。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農曆新年假期後，只要疫情不惡化，希望有條件逐步恢復正常生活，包括會安排學校有序復課，希望一些被關閉的處所可以重新開業。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近期疫情明顯緩和，包括新增的確診個案去到低雙位數水平，源頭未明個案持續在單位數字，污水監測陽性而需要強檢的大廈已經較少，政府近期採取了25次的受限區域行動，24000多人接受檢測，暫時只找到4宗確診個案。他呼籲市民不能鬆懈，新年假期盡量減少外出和聚會，希望大家齊心一致將疫情壓至清零目標。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欺詐及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終審法院五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的保釋上訴得席，高等法院對黎智英的保釋決定被擱置，黎智英需要繼續還押。 黎智英去年十二月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时引用首宗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时存在法律观点错误。终审庭裁定国安法第42条为保释申请加入了严格门槛的要求，法官应该将第42条中充分理由的问题视为法庭需评估和判断的事宜，而举证责任并不适用。中院认为高等法院法官错误将国安法第42条视为对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所规管的保释机制没有影响，误解了42条保释新门槛要求的性质和效力。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40点，升20点，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7点，升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34蚊，升31蚊；腾讯控股740蚊，升3.5。阿里巴巴254蚊跌2.4，美团406.2跌2毫，吉利汽车29.4升1.5，康希诺生物328蚊跌37蚊，友邦保险101.3升9毫，小米集团27.3升1.5，港交所515蚊跌3.5，比亚迪股份256蚊升6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01，瑞士法郎0.897，加元1.272，人民幣6.45，英磅對美元1.378，歐元對美元1.208，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日經平均指數報29,497點，升109點。港金现价报17,03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71美元，卖出1,84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一架坏车，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着 Megabox 的慢线有坏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上去观塘绕道那条支路就挤塞。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着 Megabox 的慢线有坏车，排到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上去观塘绕道那条支路就挤塞。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着旧湾仔警署那架着火的汽车就已经是处理好了，现在慢线已经是解封，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着旧湾仔警署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因为防疫措施的关系，介乎民城街和渡船街之间的一段民英街都仍然是封闭的，就是民英街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有道路工程的，现在已经完 成了，还有少少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对出，狮隧出九龙方向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朗天路榕园路桥底去天水围，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新一年为了三五成群着想，我决定掉走啲垃圾。 哇，天怡佢唔系想掉走我哋嘛？ 佢当我哋垃圾啊！ 未讲完啊，我系话掉走啲垃圾食物，食少啲无谓嘢，咁咪大家都身体健康，准时翻工咯，可以。 哇，吓得我啊， 心虚添。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等我咧延续呢一个小文清嘅一个知识，话俾你听咧，关于我琴日咧上嗰个咖啡班咧，我学到一样咧好得意嘅嘢。可能你话喂阿靓仔，你学咗一堂啫，你同人哋讲啲乜嘢啊？喂，就咁样啊。话说咧，琴日嗰堂密集式嘅呢个理论课程里边咧，佢又介绍你好多咧关于唔同种植咖啡嘅地方啊嗰啲知识啦。即系譬如你大概会知道啊，可能咧呢个埃塞俄比亚咧就系佢嘅发源地啊。咁啊，然后咧巴西啊嗰啲咖啡啊，即系亦都系佢哋属于个Coffee Bell 的一个种植地带啦，咁啊呢啲咧就即系你有兴趣就会知啦。咁啊最紧要一个问咗个问题啦，老师咧佢就问你哋觉得咧，除咗听过嘅咩巴西啊、哥伦比亚又或者系呢一个叫做咩越南啊呢啲之外咧，佢话你觉得香港咧有冇得种咖啡豆噶啦？嗱呢个真系好问题啊！佢咁样问嘅时候咧，因为大家都好想知道咧，究竟香港地咧，即系我哋曾经都系一个农耕文明啊，小小地咁样。咁啊，最近年咧，就亦都有啲人 sell 咧，就话香港我哋可以有翻自己啲农业啦，可以种啲有机菜啊。咁早嗰几年咧，亦都有试过喺嗰啲咩马屎埔嗰度啊。咁啊话啊，嗰度其实都仲有啲即系菜田嘅咁样。但咖啡豆有冇听过咧？同埋咖啡豆咧，好似头先即系豪仔所讲，可能你就算唔系好识咧，你想象中都系嗰啲云雾缭绕嘅高山啊，一系就系非洲啊，香港嘅地形嘅生态啊，好似冇听过、啊。究竟香港有冇咖啡豆嘅咧？嗱，俾三秒时间你谂下，一、二、三，好，我开估，原来香港都有嘅、啊，哇，犀利啊！原来咧，佢话即系我哋香港本地啊。喺呢一个即系叫做荔枝窝嗰度咧，佢话原来都有呢一个咧可以种到咧咖啡豆嘅呢个田园嘅。咁我今日咧再上网睇一睇咧，原来咧亦都有咁啱有新闻介绍咧，佢话喺呢一个2011年开始咧，就有一条村 就咧就得到呢个活化啦。咁呢个活化咧就好多人帮手过，有田基金啊，有长春社啊，有啲银行支持啦，就展开咗一条咧叫做乡村活化计划。咁啊，其中一个活化咧就系话佢哋啲农地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农作物喺度再复耕啦。而最近咧，应该即系呢一两年嘅咋。他哋仲成功引進咗呢一個咧，頭先講嗰啲即係靚嘅咖啡豆 ，Arabica 嗰啲咖啡豆咧，高山咖啡豆咧，就喺嗰度開樹，即係開闢地作種植，同埋咧，即係嗱，我見到佢講咧，一啲一般會處理咖啡豆嗰啲工序咧，咩日曬啊、洗水啊、物處理咧，你唔使明嗰啲名詞住嘅，總之你知道有好多工序啦，全部都自己做曬。咁咧呢個地方嘅邊樹咧，佢就話荔枝窩啊！呢個荔枝窩係邊樹嘅咧？如果根據呢個網上介紹咧，嗱，佢話你由馬料水搭船穿過吐露港，進入吉澳海，再過90分鐘航程就會嚟到荔枝窩噶啦。佢話咧呢個荔枝窩咧係香港新界北區咧山頭角嘅原居民村落嚟嘅，17世紀已經有人定居噶啦嚇。佢話呢一條咧就係客家村落嚟嘅。咁啊，而家咧就即系慢慢咧就以前都有啲農耕啦。咁啊，2011年之後咧，其實都人去樓空咯，好多人都唔見咗。咁所以咧，去到後來咧，就有呢個活化計劃嗱。所以咧，你真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你可以去睇一睇。原來呢個荔枝窩咧，除咗有可能一啲我哋比較熟悉嘅農耕嘅農作品啦，譬如嗰啲咩粟米啊、蘿蔔啊、木瓜呢啲之外咧，而家。即系你想扮文青嘅，仲有咖啡豆咧喺嗰度种植嘅。哇！這個、呢个咧真系睇翻资料介绍咧，都几犀利。因为 Lonely Planet 咧，原来亦都介绍过呢一个荔枝窝咧，就即系香港咧被誉为首选嘅旅游目的地嚟嘅吓。嗱，可能咧你就一早已经去过听过啦。咁啊，豪仔就带香你。咁我而家先知道咧，原来我哋香港咧唔单止即系你话会有一啲比较中式啲嘅文明喺呢度出现啦。华洋杂处果然冇讲错嘅，呢啲叫做西方嘅精致飲食文化里面嘅飲咖啡咧，一样可以喺我哋香港嘅香蕉地带里面都可以揾到嘅。啊，你话如果咧，即系佢假以时日，真系可以有一定嘅产量，唔使多啊！你下次会唔会都可以想象到入到去嗰啲咖啡连锁店，又或者嗰啲精品咖啡小店里面咧，嗌一杯，我唔要咩南山，我唔要咩哥伦比亚，我要香港荔枝窝嘅咖啡豆咧吓。咁啊，顺便介绍你睇一条咧，即系 YouTube channel 咧，佢就一次过啊，等你认识晒咧，佢就话喂，你平时听到好多嗰啲咖啡嗰啲唔同嘅名咧，究竟系咩嚟噶？即系譬如话嗰个又有咩cappuccino 啊，呢个又 americano 啊，嗰啲究竟系咩东西嚟嘅咧？呢度有一条片咧，好短嘅啫，九分钟，佢叫做九分钟认识你每日饮嘅咖啡。就算你唔饮，知道个名，下次你同人哋讲嘅时候，抛抛佢书包，哇，灵蛇醒神啊，梗系送三个咖啡杯俾你啦。程振鹏，你饮唔饮咖啡噶？如果你饮咖啡嘅话咧，咁就啱晒啦。麻烦你试下揾阿学长咧，揸架车入去荔枝窝度咧，帮你揾啲本地种植嘅咖啡豆。哇，咁啊，增添你嘅身份啊，程振鹏。 咖啡我都飲，不過就老實實咧，即係豪仔咧講完呢一個嘅故事咧，我真係同埋呢個背景咧，我又真係又學多咗嘢啦嚇。即係原來17世紀嘅時候咧，香港地已經有人咧，即係同呢一個咖啡啊或者種植嗰啲咧都有聯繫上。我一路以為喺香港其實都有將呢一個西洋嘅咩精緻飲食文化，譬如喝咖啡呢種嘅文化發揚光大啦。老早70年代嘅時候已經有啦，開始嗰個叫 ICAC 啊嘛。好啦， 你贏 係好咁你跟住落嚟呢一個咧就大家都係講緊呢一個現代化嘅都市，同呢一個咧過去嘅生活嘅環境咧有一個好大嘅矛盾同埋衝突，就出現咗喺現今咧喺呢一個嘅吉林省當中啦。係乜嘢嘅衝突呢？就係、是、猛獸同呢一個嘅城市人，竟然可以喺呢一個嘅吉林省嗰度咧就出現一個大家互望啊，或者喺路上咧遇上嘅咁嘅情景，真係得人驚啦！咁啊，話說咧，就彭仔睇到有一則咧係內地嘅新聞，咁就話咧，原來近呢幾個月咧，佢哋喺吉林嘅叫做延邊呢一度咧，就有一個攝影師啦，再加埋有啲嘅工程師啊，同埋亦都有啲民眾咧，就不約而同咧就話咧，近幾個月咧發現啊， 在这个的吉林呢就出现了有东北虎落山呢去到这个民居啊去到啲村落嗰度咧，就揾嘢食，甚至乎咧就有一啲嘅市民啦、啊，就遇過咧呢啲嘅東北虎咧喺路上邊咧，就大家咧互望啊咁樣。咁當然啦，嗰啲嘅市民咧，佢哋係揸住車嘅，如果唔係真係俾佢啊，哇喺擒住點算啊咁？好啦，咁呢一則嘅新聞咧，見得到之後咧，其中咧就有一個更加具體咧，就話近日咧就有一個攝影師，佢咧就因為收到風咧，就話喺吉林呢一度咧。多咗有東北虎出沒啦，咁佢咧就特登咧就去捕捉呢一個野生東北虎嗰個嘅狀況啊，咁因為佢係攝影師嘛，想影低佢嘛，真係俾佢咧就咁啱喺夜晚嘅時候咧，就佢喺度守住喺一啲村落嘅守住嘅時候咧，就俾佢遇上咧有隻東北虎咧，真係落咗山行入村嗰度，仲最後咧係飛撲埋去一隻咧大黃狗度咬住咗嗰隻大黃狗啊，即係攞嚟食啊咁樣。真係咧幾恐怖下，咁但係咧就俾呢個攝影師咧就拍低咗呢一個片段。雖然事後咧有好多網民咧就喺度批評啦，話呢一個攝影師其實你係咪真係捕捉㗎，定係你揾嗰隻大黃狗嚟做利嚇、啊、引嗰隻老虎啊、東北虎㗎咁？咁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但係咧最緊要就係大家好想睇下究竟咧呢、這個攝影師影低嘅嗰一幕有冇喺網上邊瘋傳同埋睇到咧？咁確係咧。如果大家找这个 channel 呢是有几个 channel 呢都可以看得到呢有关于这个东北虎呢就是落山的情况。咁包括咗呢其中一个呢叫做海客新闻。海客新闻呢佢有条短片叫做吉林野生东北虎捕猎家犬监控曝光咁样。咁呢一条嘅短片呢就正正呢就见得到呢嗰位嘅摄影师呢即係用夜视嘅角度呢去拍攝咧嗰只嘅東北虎啊！哇，喺個村度徘徊啦，然之後跟住最後咧就係擒住嗰只嘅大黃狗咁嘅。不過好彩咧，就由於呢一條嘅短片咧，佢咧就將嗰啲血腥嘅鏡頭畫面咧就係blur咗佢嘅，模糊咗佢，咁所以咧先至冇咁恐怖啫。咁除此之外咧，正話先講啦，嗰則新聞話咧幾個月嚟咧都有啲市民大眾話見到有東北虎嘛喺呢個吉林嚇，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揾到咧有其他嘅 channel 嘅，包括咗一條咧就係嚟自民視新聞網，另一個咧嚟自咧係 China Live， 即係直播中國啦。呢兩個 channel 咧都分別咧有係講關於咧係中國吉林驚見攔路虎，吉林生態修復好，東北虎咧居然。跑到路上就和人對視啊咁樣，咁呢兩條嘅短片呢入面呢都係講緊呢過去四個月至三個月以嚟呢就路上面呢就分別有的士司機啊以及呢有一啲工程人員呢就曾經呢都喺呢一個嘅路上呢遇上呢個攔路虎啊，攔路虎呢就係呢個東北虎啦，咁有見到呢呢、這個猛獸呢大家呢都好驚啦，有啲呢就覺得呢係好叫做開始嘅時候咧就好開心，開心因為咧難得一見，但係咧跟住開心完之後咧就開始驚啦。咁所以咧喺呢啲短片入邊咧，亦都見得到咧有專家咧就教路啦。如果你真係咁不幸啊，或者叫咁好彩啊，俾你喺路上遇到啊呢一隻嘅東北虎嘅話，究竟點樣咧？嗱，千祈就唔好掉頭走，你掉頭走咧一定唔夠佢快嘅。所以專家就教路。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應該咧慢慢保持鎮定，然之後慢慢向後褪，然之後咧盡量褪下褪下，咁就揾路走啦咁樣。你要避開嗰隻東北虎，如果唔係咧，就真係好危險啊嚇！咁所以咧睇完呢一則嘅內地新聞，再加埋咧睇咗幾個 channel 嘅短片咧，彭仔咧都覺得即係現代都市人咧好難想像啊，喺而家嘅城市入邊咧，竟然咧～啊，甚至乎你话唔一定城市中心啦、啊，城市嘅边陲都好啦、啊，竟然会遇上有猛兽东北虎、啊，比着系你啊见到会有咩反应呢？咁我都唔敢想象啦。不过其实咧咁样又系咪侧面反映紧啊？我哋人类咧过分嘅开发一啲地域啦、啊，破坏咗原始森林生活紧嘅啲猛兽，迫使佢哋咧都要走出嚟咧，系咪咁咧？真係值得大家反思下，所以喺呢一度咧，我都俾呢一條嘅短片同呢一則嘅新聞咧，有 一个老虎头再加一个沉思的 emoji 佢。啊，讲到恶呢，佢应该唔係好恶嘅，虽然呢人哋话哎啲太太呢好似老虎乸咁恶呀咁。咁但係呢我未见识过佢恶嘅一面啦，佢都几温顺嘅应该。吓阿桂花先。 是啊，我在家里纯如一只羔羊啊，我是只是回来闹同事的嘛。是啊，有时呢就做到闷闷地呢看下一些动物的片呢笑下都很开心啊。今天不约而同呢同阿鹏仔呢都是讲下动物啦。因为呢他们呢真的做到呢人类做到的事呢真实在太聪明同埋好搞笑的。除了人类呢就有智慧之外呢，动物界其实都有的。大家估计哪种动物都是聪明的，是哪几种啊。猩猩、海豚、马骝，都啱嘅。但係呢有专家呢都分析几种动物呢係边个叻啲喎。第七位佢係有猴子嘅。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啦，係咪佢識分别嗰啲胶袋呀、啊、见到啲胶袋就知道里面有嘢食㗎啦嘛，係咪。第六位咁就係海豚啦。佢好多动物学家呢就做过几百次呢一个教海豚同埋猴子呢係做一啲相同嘅环境之下呢做同一个动作嘅实验。结果呢海豚呢睇咗几十次佢就学识啦。而猴子呢佢就睇咗过百次。咁先学识到做呢个动作啦。而第五位就係忽忽。忽忽呢係猴科类呢身形最大嘅一种啦。佢群居嘅要有首领，雄性嘅首领呢咁做主嘅。咁科学家就话啦，忽忽呢係有複雜嘅抽象推理能力，即系咧，佢又忽忽咧系有咧分析问题能力，好几犀利系咪？啊，第四位咧就系黑猩猩啊，黑猩猩咧叻到咧系可以合理咁样咧，用佢嘅身体嘅部分咧达到自己嘅目的。咁啊，例如佢做过呢个实验测试咧，佢哋咧因为想食一扎咧绑喺一个盒里面嘅蕉啊，咁啊有个盒喺度噶嘛，咁又绑住啊。佢竟然咧一条一条咧逐条咁啊绳咧去拆解咧，而最终咧佢系攞到盒里面嗰条蕉嚟食嘅，咁所以你话系咪好聪明咧？第三位就系咧都系属于呢个猿猴类嘅，就系猩猩啊。咁咧佢只系身形咧就唔够黑猩猩，唔系黑嘅啫，佢系红当当嘅。咁啊，美国咧一个动物学家研究啊，可能咧系红猩猩咧比黑猩猩嘅身体较为大嘅，咁啊智商咧叻过黑猩猩少少。咁啊，而第二位就系蜘蛛猿啊，咁啊，大都系咧喺南美洲嗰度栖息嘅。点解话佢咧系第二位高智慧咧？佢话因为有一次咧，有一只蜘蛛猿咧，咁佢就咧俾人捉咗，放咗入去一个动物园里面。动物园咧系有监控噶啦，同埋有围栏嘅。但系嗰只蜘蛛猿咧，佢用咗一条胶水喉，即系洒水嗰啲胶水喉咧，佢就喺度撩下撩下，整下整下，佢就逃走咗啦。系咪好犀利咧？而第一位就系大猩猩啊，大家知道啦，黑大猩猩咧，佢嘅 DNA 咧同人类有成96%嘅相似嘅。咁啊，佢有记录咧，有一只五岁大嘅大猩猩咧，跟住一位野生嘅动物学家咧，学咗几个月。教佢点样去用柴火啦，去点火啊、生火啊，跟住煮饭咧，佢学识咗啊，佢跟住真系完成咗整个咧煮饭嘅过程。即系有时唔睇片咧，真系唔会相信啊，系哇咁犀利嘅咁。今日咧分享咧The Doodle Channel 啊，咁佢其中一条片咧就系讲啊，影住咧喺动物园嘅猩猩咧，佢见到有游客咧就攞住一袋食物。佢竟然隔个窗望到个乘客，唔系望到个游客咧，佢竟然咧指点佢，叫佢咧，你攞个袋，系个袋里面有咩啊？俾我睇下先。咁即系你其实自己可以去想象佢嘅对话啦，但系全部都系动作嚟嘅。佢指住个袋，咁个游客啊咩啊？咁啊攞咗啲嘢饮，跟住佢话，指去另一边，带嗰个游客去另一边做咩咧？因为另一边咧喺个窗嗰条罅度咧有个小窿仔啊，佢叫佢将嗰支水，将嗰啲果汁啦，可能汽水咧，就倒落去个窿仔度俾佢饮。啊，结果真系成功喎！跟住饮完之后咧，佢又再翻去嗰个袋嗰度位置，就叫佢睇下有啲咩食啊咁。系好搞笑嗰条片，所以咧啊，猿猴科类嗰啲动物咧，真系聪明得好紧要。咁我哋会俾五个马骝仔俾你睇，同埋俾三个手指公佢哋叻叻。 今日咧，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 咁啊，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系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噶。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预备一二三， 风霜 baby 要 safety。 早晨啊，首安 Ken 同埋 Chris 啦， 系啊，早晨啊，我哋快啲开始啦。 系啦，嗱，两位同学，我今日咧要先咧讲出几个状况：一哭闹，二烦躁，三意识迷糊，四呕吐。五抽搐，六呼吸异常，七说话异常，八行动异常。好啦，嗱，我头先咧讲咗咁多种唔同嘅状况，你哋估下呢、這个系通常最主要系因为嗰啲 B B 咧跌伤撞伤身体边个部分所引致咧 ？A 脚板底。B 头部 ，C 臀部 pat pat， 臀部， 梗系唔系啦，一定系头仔啊！ 但啲大人成日话坐住个 pat pat 嘅，话个头， 你就坐住啊！ 你就坐住，系啦，肥妹仔答啱啦，系头部啊！因为咧婴幼儿咧，如果跌伤咗头部咧，真系咧家长要小心观察佢有冇头先讲嗰啲八种嘅状况啊！因为如果唔系咧，你要快啲带佢去医院啊！迟咗咧医治咧会好大影响噶。 好似肥妹仔咁咧，后患无穷啊！ 冇跌亲个脑袋， 咁我等 间 应该要听个剧先得啦。 4636人死亡，超过84000人康复出院。美国确诊新型肺炎嘅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拉德里西，终年67岁，系美国首位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嘅在任国会议员。美国传媒引述赖特办公室的声明说，赖特和妻子在两星期前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引致并发症，送入达拉斯一间医院治疗，他在当地星期日离世。声明又说，赖特已经接受癌症治疗几年，去年曾经因为肺癌并发症住院。赖特在2018年首次当选联邦众议员，他的办公室发言人说，赖特在上个月前往华盛顿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后，在当地感染新冠病毒。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雨带正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35点，升16点，成交金额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3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7点，升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42蚊，升39蚊；腾讯控股740.5，升4蚊；阿里巴巴254.2，跌2.2；美团406.6，升2毫；吉利汽车29.45，升2.2；康希诺生物336.2，跌28.8；小米集团27.35，升2毫。盈富基金29.52，升2仙；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十二分嘅风速快讯啦，讲下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琴晚咧，唔知咧，以为打大风 啊。琴日好劲啊，琴日真系冻到咧， 系咪？ 仲要咧，我因为琴日喺太子即系翻开嗰啲地方啊嘛，咁、我见到有一个花档咧，摆晒嗰啲唔知咩水仙啊、五代同堂嗰啲咧，喺个路边度咧。乒乓一声乒乓，花开富贵落地开花， 系啦， 琴日真系大风啊吓。 OK， 咁啊，大家留意住个天气啦吓，因为会将会落雨啊吓。咁啊，今日我哋而家咧有风骚 baby 要 safety 嘅剧之前啦，咪之后咧，我哋有啊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咁我哋将会喺11:30之后咧，就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专业面书嗰度有得 live 噶啦。 又专业面书 啊，面书专业 ，sorry 啊，咁佢好专业噶嘛，系咪？ 系啊，我哋今日同。你用不同工具写大字、写挥春，同埋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亦都会教埋咩话？ 哦，那个、 你有冇教到啊？ 嗰、那个就 冇 准备 啦， 系啊， 你冇准备啦，已经，哎呀，真系。 好啦，准备写大字啊 ，OK。 好啦，写大字啦。而家我哋听下我哋呢一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儿童事务委员会、 劳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快活人之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十集，叶问跌亲起翻身。 未啊， 仲争少少啊，阵间去行公园啊嘛，一定会玩到身水身汗嘅，所以我想攞多条毛巾同后备 T 恤俾阿潮伟仔仔啊。 哦，又难得你咁细心、啊，潮伟仔仔啊，今日咧系你第一次去公园，兴唔兴奋啊？ 好兴奋啊，好兴奋啊！ 妈咪去听个电话先。喂。 喂，阿 Lu 啊，我是志豪博士啊，点啊？机械人 B B 呢一次嘅成长更新，由两岁直接跳到六岁，你哋照顾得惯唔惯啊？ 惯啊，而且好开心添啊！潮伟 B B 啊，由上星期开始啊，就更新成为呢个潮伟仔仔之后咧，说话能力立即加强咗好多啊！ 真系啊，不如俾我同潮伟仔仔倾两句啦。 冇问题，冇问题，等我将个通话转做 speaker 先。OK 啦 ，OK 啦，潮伟仔仔啊，同志豪博士打声招呼啊！ 早晨啊，志豪博士。 哇，好醒神、啊，潮伟仔仔，你咁醒，我考下你啊！你今年几多岁啊？ 我潮伟三年又三年，加起嚟六年，咁即系六岁啦。 哇，你讲嘢咁叻嘅，系咪父母成日同你练习噶？ 系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 哇，咁深嘅句子你都识嘅，阿 Lu 啊，话就话咧，机械人 B B 叫梁潮伟啫。你哋都唔使下下教佢讲梁朝伟电影嘅经典对白噶。 嫲嫲忍唔住啊嘛。 阿老婆，我执砌嘢啦，可以带朝伟 B B 去公园散步啦。 咦，阿摄，你带仔仔去公园啊？佢而家六岁，身手咧就比之前更加灵活，你哋要更加留神啦、啊。 冇问题， 阿摄，朝伟仔仔，你哋去公园玩得开心啲啦，希望下次有机会 join 埋你哋咯。 朝伟仔仔，我哋行啦，同志豪博士讲拜拜啦。 博士唔同佢哋一齐走噶？ 唉，梗系唔会啦。 博士啊，博士啊，如果有咗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啊？ Lu 啊，呢句又系边套电影嘅对白啊？ 是《花样年华》咯。 潮伟仔仔，第一次嚟公园，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爸比，我可唔可以喺草地度跑啊？ 草地咁淋，都应该安全嘅。好啦，咁我放手，就俾你喺草地上面自由奔放咁跑下啦。 好嘢，我跑啦。 识得放手，我真系一个好爸爸。 哎呀，好痛啊！ 哎呀，三步唔够就跌亲啊！ 小伟姐姐你见点啊？ 个头好痛啊！ 哇，原来草地下边又有树根又有石头，睇嚟小伟姐姐系俾石头棘亲，失平衡跌亲，然后个头就冚落啲树根度啦。 好痛啊，爸比，而家点算啊？好痛啊！ 小伟姐姐而家个额头就冇见血，不过就瘀咗。如果呢件事发生喺我身上边，贵妈妈会点做呢？ 涉涉瘀咗啊！好，等妈妈帮你用冰敷方法下，帮你减轻肿胀痛楚先。 系波，冷敷啊！我啱啱买咗支冰水，等我即刻用毛巾包住佢，用嚟冷敷潮伟仔仔个瘀伤先。 哇，好冻啊！不过好似冇咁痛咯、啊。 好啦，潮伟仔仔已经冇咁痛啦。如果贵妈妈仲喺度嘅话，跟住佢又会做啲咩呢？ 好，等妈妈睇下涉涉仲有冇其他地方整亲先。 啊，冇错啦，应该检查一下仲有冇其他地方有瘀伤、骨折或者头部仲有冇咩创伤。诶，睇下手掣先。 手掣唔痛。 脚脚呢？ 脚脚唔痛。 胸口、肚肚、背背都冇咩事事，咁就太好好啦。 但系个额头仲有啲痛啊。 好啦，咁如果贵妈妈仲在啊，唔系仲喺度嘅话。佢又会点做呢？ 跟住呢几日就要留意一下潮伟仔仔有冇其他症状咯。 好，留意一下有冇其他症状。咦？点解今次鬼妈妈把声冇特别嘅效果嘅？ 因为我真人企咗你后面啊！吓，咁都唔知 吓、啊，原来阿妈你嚟咗啊？ 你系咪想我唔嚟啊？以后都唔嚟系咪？啊！潮伟仔仔啊，撞亲个头啊，其实啊呢啲岁数啊好常见嘅，不过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咯。如果撞到头啊之后几日之内啊吓，潮伟仔仔有唔妥，就要带佢去睇医生噶啦。 咁嗰啲唔妥要几唔妥先叫唔妥呢？ 见到你就唔妥咯。例如丧失意识、昏倒啦，或者耗水、呕吐啊，特别系越嚟越严重嘅呕吐啊，肢体无力啦、抽搐啦、无法安抚嘅哭闹啊，以及啊剧烈头痛等好多噶。 知道啦，贵妈妈，我会留意噶啦。 你会留意啊？乖孙啊，潮伟，嗱跑咧就系冇问题嘅，但系跑嘅时候就要睇路啊，知唔知道啊？嗯。 知道啦，冇谂到今日喺公园都会撞到嫲嫲你。 系啊，学男神梁朝伟话斋，世间所有嘅相遇都系久别重逢吗？ 世间所有嘅相遇都系久别重逢。 妈 啊， 呢一个对白咧系嚟自边个角色讲噶？ 一代宗师嘅叶问咯。 今次大家就学到跌伤后注意事项，但系臭仔已经实在大把嘢学，想知多啲咧就要留意下一集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上路，我不死也会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 终点太远，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路。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听过有刘德华同埋潮伟 B B 嘅无间道啊，系啊，好正嘅真系啊，系啊，冇错。咁大家要留意住呢、這、一个啦，真系啊，你要留意住呢、這、一个即系婴幼儿嘅家居安全啦、啊。咁、 嗯、 我哋香港人咧，即系都唔止我哋香港人，好多人爱心爆棚咧。除咗真系婴幼儿之外咧，其实都当咗宠物咧，系我哋自己嘅 baby 嚟噶嘛。 哦哦， 一定是啦，而家好兴系咩？揾架 B B 车推住嗰啲， 会噶会噶， 真系全部都 系啊！嗱，所以咧，如果我哋头先嗰个剧集就系介绍呢一个婴幼儿嘅安全知识，咁我哋系咪应该要顺水推舟咧？整翻个 下一辑咧就系、是、宠物 婴幼儿，系啊，宠物婴幼儿家居安全咧，譬如、嗯、我哋使唔使请 Chris Lan 话俾我哋听咧？应唔应该将小动物摆喺洗衣机里面呢、哦、 哎呀，咁呢个当然系唔应该啦，就算系即系闹着换啊，即系攞嚟大家玩下咁都唔应该嘅，因为实在真系好危险啊， 系啊， 又会俾人话你不人道啊，系咪？ 仲要有机会惹官非噶噃，嗱，因为 都发生咗啦， 系啊，咁啊，话说咧，嗱，其实大家要搞清楚，我见有啲人咧捞乱咗噶，佢就话。哦，系咪港姐冠军出事啊？唔系， 系佢家姐， 系啦，仲要系咧，即系前港姐冠军系2019年嗰届港姐冠军咧，冠军啊， 冠 军系啦，冠军百零 黄嘉敏，咁咧就话咧佢个家姐咧叫做咩咧？叫做呢个 Yuki 啊， 系啊， 系啦，就话咧黄绮婷啊，啲名其实真系 sorry 比较陌生啊。不过重点咧就系究竟发生咗咩事？ 彭仔佢识佢喎， 系啦，彭仔真系犀利嘅， 家 又广阔。 其实我系认识佢嘅。是不过呢就我唔多喺度去评论。 哦，即係佢似係娱乐版嗰啲呢救爱出嚟就话我唔回应啦咁样。 唔係关 救相识。 冇关。 救相识。係啦，咁佢單咩新聞呢就话佢自己喺个 IG 度呢就 post 咗段片呢就嗰、那个、Yuki 喎、就话呢佢影住呢有一隻猫呢就匿埋咗一个滚筒式洗衣机里面个滚筒度啦。 咁点解会隻猫猫自系咪自己射射咗落去嗰个洗衣机里面啊？ 係啦。係啦，然后佢就话呢仲要咁样写恶搞肥妹系列，咁肥妹咧就话嗰只喵啦， 系肥妹，系只猫猫个名。 咁然后咧佢就仲有文字写，个女主人咧就话啦，呢只猫 好仔细喎，每个步骤都吓，好似教煮餸一样。 系啦，曾经喺一个箱里边咧就屙臭大便，咁、然后就话咧而家要罚佢啦。咁咧，當佢咧就見到只貓咧喺個洗衣機滾筒裏面咧，嗱有個講法就話佢自己跳入去嘅，但有啲就話佢自己擺出去嘅。咁、咧，然後咧就話佢落入咗去之後咧，就影埋個第二格喎，就攞隻手指仔咧就撳住洗衣機嗰個開關掣啦， 冚咗個蓋先，係啦，再即係冚咗洗衣機蓋， 仲要加埋冚蓋啫。系啊，咁然后就话佢开咗个开关啦，足足成14秒啦， 转动啊，系啊，即系个洗衣机转动。 系啦，咁啊猫咧喺洗衣机滚筒里边就被转动啦，吓到想跳起啦，但系一度咧就撞向洗衣机门，主人咧就冇理到，14秒之后先停机。 咁然后咧先打开翻个嗰个盖，只猫咧就即刻冲出去啦。 系啦，即系好慌张啊，好惊啊。 系啦，咁然后咧佢再加翻个大团圆结局咧，就写住受惊的小肥妹，咁啊成件事就完咗啦。 唔知发生咩？ 咁你就咁描述，你净系听到，即系我想问一下阿程老爷，系啦，袁老爷你点审啊？你就咁听。 我都唔想评论啊。 系啊， 即系点解？冇嘢玩到咁样咧， 唔系啊，就算系咧，啊，即系咁讲啊，咁样已经系唔啱嘅，即系可能系一个恶作剧啦。即系你放只猫猫落去嗰个洗衣机度，咁你话哎呀好得意啊，佢咧跌咗落去里面都叫还好，你影咗张相， 影张相， 跟住你抱翻佢出嚟， 系， 但 系 你唔好喺度冚盖，跟住揿掣啊，咪傻噶。 系啊，甚至乎你可以仲每个步骤都即系都隔一格噶。佢入咗洗衣桶系一格啦，你话如果咧，你话哎我想玩啊。你冚咗个盖，其实已经系第二格噶啦。 其实系嘅， 如果你冚盖，已经系第二格噶啦。 佢受惊嘅，因为佢喺个隐蔽一个陌生环境，唔知咩地方咁样。 你仲要加埋揿 掣，真系 都仲有第四格。第四格咩咧？就 系 边有傻到摆上网嘅？ 哦， 系。 你话呢个系咪啊？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觉得话咧做咩啫？你 发生咩？ 系啊。如果你话你觉得大家嘅道德水平唔同嘅，你话完全冇问题嘅。我只猫咧久经训练嘅，入去洗衣桶咧转14秒系冇问题嘅。 即系好似啲仓鼠咁喺度玩嗰个转盘啊咁样。 咁你都唔使摆上网啊，真系。系啊。 有时真系好唔明白啦，即系呢啲行为已经唔啱啦，再要摆埋上网咧，仲喺度哈哈笑，仲要系。 我哋成日都提醒大家咧，唔好将自己嗰个标准咧谂住全世界同你一样先得噶嘛。即系 我哋讲呢件事唔系话教大家嗱做咗咧唔好摆上网，唔系讲呢样嘢。 唔系，两样都系噶，两样都系。 即系话你做啊，你可以做，不过你唔好摆上网咯，变咗以为 系啊。咁 都唔建议做啦。 嗰个立场唔系话你唔好咁蠢摆上网啊，而系你由零开始就唔好做呢样嘢啦。 系啊，我实际啲，如果你记得咧，之前咧仲嗱，你都见唔到我啊，俾庞大嘅身躯遮住咗啊。但如果以前咧， 好背红腰。 我唔准你咁样话同事啊，真系吓，系啊！以前你记唔记得咧，都试过有一啲咧叫做所谓无心伤害虐待事件咧。譬如我记得咧，有人试过，好似话将只狗啊，佢咧就黐住咗咧，用嗰啲牛皮胶纸咧，将佢成只咧，好似即系挂篮鸭咁样咧，黐咗上埲墙度。 哎哟！ 你记唔记得？因为咧试过人黐上墙啦， 博上位啊啲人。 唔系佢当玩啊，佢当玩啊，佢又试过黐喺张台度咧。都是咁样嘅，猫又试过，系啦，咁因为有人做过嘛，啲人就觉得好似好得意啊，又同埋最紧要咩咧？佢哋硬系觉得咧，诶，无伤大雅， 以为 即系玩下啫，咁样 啫， 系啦，都唔系好伤害，系啦，我会放翻佢落嚟噶嘛，咁样，但系我想话，其实每次咧，你都发现公众舆论系唔会接受呢啲嘢噶嘛。 我睇到一个啊，系同只猫定同只狗咧喺度擦指甲油啊！ 哦，系啊，系啊！ 我真系唔该晒啊！啲人啊，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啊？宠物系我嚟爱锡噶嘛，系你。 不过嗰个就变咗第二格啦，因为咧已经去到，譬如你话你帮佢染毛啊， 系啊，等于帮佢着衫啊，其实你 系啦， 虐待紧佢啊。 即系嗰个虐待嘅层面咧都好多噶，不过起码呢个咧就比较明显啲咧，因为如果你出于就算系恶作剧咧，你令到佢痛苦咧，都有机会触犯法例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终审法院五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就保释决定的上诉得席，撤销黎智英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的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黎智英去年12月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时引用首宗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时存在法律观点错误。终审法院裁定国安法第42条为保释申请加入了严格门槛的要求。 中院认为高等法院法官错误将国安法第四十二条视为对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所规管的保释机制无影响，误解了第四十二条保释新门槛要求的性质和效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当局早前已经表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会维持到年29，即是明日，当局会因应疫情需要采取行动，但他说除非有不可预见的情况，否则当局不会在农历新年期间采取相关行动。对于学校教职员每两星期检测一次，校方就有条件在假期后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林郑月娥说，教育局局长已经澄清是自愿安排，不是针对某些人。他又说，如果教职员进一步接受测试，包括快速测试或者定期 PCR 测试，整个学校环境会更安全。教育局亦愿意考虑适用于全港恢复面授课堂以外的其他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科兴疫苗提交的数据未在医学期刊刊登，是否代表降低标准？他说，新冠疫苗不一定具备全部三方面资料先获认可在香港紧急使用，强调不能僵化处理。他强调有决心推展免费全民疫苗接种计划，呼吁客观科学看待，千万不要好像小部分人深入政治成分，影响市民接种的诱因。至于使用疫苗后的责任问题，林郑月娥说，相关专家负责协助评审疫苗，并没有个人责任。他又说，将来会成立保障基金，如果有市民接种疫苗后出现问题，可以申请补偿，但条件是疫苗本身或制作有问题，不是其他问题。澳门早上举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仪式，行政长官何一成率领大部分主要官员在仪式上即时接种疫苗。何一成接种后表示感觉良好，没有不良反应。他说，因为下个月到北京参与人大政协两会会议，要有疫苗接种证明。他认为在澳门接种较适合，第二剂要相隔四星期内注射，估计本月底可完成。负责医疗范畴的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如说，澳门虽然是疫情低风险地区，但全球疫情严重，疫苗仍然是预防的最好选择。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带头接种，有助增加市民信心。他希望在自愿选择下，越多人接种越能建立防疫屏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15点，升96点，成交金额7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6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47.8升44.8，腾讯控股742蚊升5.5，阿里巴巴254.8跌6，美团407蚊升6毫，吉利汽车29.5毫半升3，盈富基金29.58升8仙，比亚迪股份259.4升9.4，小米集团27.5毫半升4毫。康希诺生物338蚊跌27蚊，中国平安89.7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752， 日元 104.92， 瑞士法郎 0.896， 加元 1.273， 人民币 6.449， 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208，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433 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7,03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96美元，卖出1,84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提你，因为要配合强制检测安排，佐敦的文成街和渡船街之间的一段文英街仍然需要封闭的，就是封了一段的文英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排到合和中心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喺九龙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排到泽安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花墟一段就车多，龙尾窝打老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怡安阁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就车多。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仲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同埋东涌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少女阿 Lu 啊，点解近排咁少见到你喺呢个社交平台度更新嘅？ 阿 Sir 爷爷，我移咗文啦，因为个个都话咧要转去一啲咧保护个人资料嘅社交平台啊嘛。 有冇繁体中文等爷爷都可以用啊嘛？ 咦，唔知系咪因为多咗香港人去移民呢个地方，佢开始有繁体中文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Sir 知识会者。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啦，翻嚟啦！全华南地区、全球华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听众们，大家好。 系，大家好啊！嗱，我哋咧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面书专业嗰度咧，就做紧呢、這个。 丰收生活小确幸之，积极写挥春。 我哋不如影下我哋台面， 民防气保啊， 几唔犀利啊，真系。 系啊，嗱，我哋而家咧，呼吁大家咧，可以开我哋收音机啦，亦都希望可以登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咩专业啊，面书专业，冇错啦。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而家咧现场嘅画面嘅，除咗有我哋呢一个咧，即系吓民防四宝整齐排列之外咧，你仲会发现点解多咗啲咁得意嘅嘢嘅，例如我哋会有一对牙刷啦，例如我哋仲会有咧一啲，哇，喺好似怼穿墙啊，尖钢笔呢啲，明明系西洋钢笔嚟噶嘛？ 你做咩唔参与阿彭爷嘅电话 啊？系啊，彭爷电话喺度， 拉低咗你噶。嗱，彭爷嗰边咧，诶，就都准备紧咧，佢都一齐画噶吓。 系啊，你做咩将彭爷嘅镜头就对住你个心口啊？ 唔系，我咩对住啊？你又 好惨啊！真系，我觉得真系，头先彭仔忍受咗几分钟嘅阴功啊！ 咩啫？ 好啦，而家时间 say hi 啊，你 say hi 啊，你都见到我哋嘅现场听， 我见到，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嗱咁我 哋喺度执拾就， 好乱咩？我哋啱啱整出嚟嘅喎，呢度啲嘢系我哋准备嘅咯。嗱，我哋一阵间咧，会同大家玩啲咩咧？我哋写挥春，咁啊，点样写法咧？除咗咧，你话我哋例牌咧会有呢啲毛笔咧，即系正常嘅咩大号、小号啊嗰啲之外咧，咁啊仲有字号啦。咁我哋仲会有咧唔同嘅工具嘅，例如头先我哋点样攞咗牙刷出嚟咧？ 系啊， 即系可唔可以用唔同嘅工具嚟写挥春咧？究竟嘅效果会系点样嘅咧？真系， 咁用边种先啊？ 系啊，到时我哋慢慢玩啦吓，同埋我哋压轴好戏咧，我哋就会揾专人咧，快马加鞭咧，我哋送啲纸笔墨砚咧，就俾程振鹏。咁咧，麻烦 咗嚟啦， 我送咗嚟啦。咁麻烦一间咧，你都同我哋咧即系同步咯。咁啊，你都可以试下写下咧，然后就喺我哋个画面度咧呈现俾大家睇啦吓。 好， 系啦，喂，咁我哋再呼吁啦，你可以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啦。咁我哋会尽量喺呢个声音里边咧演绎我哋写挥春嘅动态啦。如果你想睇现场嘅话咧，就登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咁咪会见到我哋噶啦。咁我哋丰收快人咧嗰个 Facebook 嘅 page 咧亦都会有噶啦。如果我哋准备好嘅话咧，我哋开始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被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 今日就唔用呢一个咧，嘟嘟嘟嘟嘟嘟啦！ 我哋要有呢个新年嘅气氛啊嘛，系咪？ 新春气氛啊，而家就要同大家迎接一下啦。嗱，咁啊，嗱，我哋不如咧就先介绍下啦。我哋有桂花田有曾志豪喺直播室啦，程振鹏咧就喺遥远的他啦， 佢喺电话里边啊， 喺 Clubhouse 嗰度啦吓。咁我哋咧嗱，喂，边个开始示范下先？ 喂，我哋可以同步啊，系咪啊？ 同步咯，嚟 啊！字先，逐个嚟。 我哋不如一嚟就写呢个嗱，我写翻我花开富贵先啦。 哦，你写 系咯，我用翻我用翻个绝招啦，写花开富贵咯，系嘛 ？OK， 好啊，咁啊，嗱，你啊先写一个短嘅挥春先。 好，而家先由阿曾志豪表演先。 嗱，咁啊有一张红纸喺度啊，已经裁得几好嗰啲啊，妹妹真系啊，要短又短，要长又长。 我想话咧，原来自己如果自己屋企咧， 点啊？咩意思啊？真系 自己挥春咧，嗰个成本真系好平喎。 系啊，因为咧阿彭仔话咧，一张呢啲红纸啊，系一张好大张啊，我哋帮我裁咗出嚟嘅。咁要几钱呢个成本？ 细嘅挥春啊？ 诶、 呢度都都有成，我谂廿几， 我谂有八张啊。 咩唔止啊？呢度一沓噶， 系啊一沓啊，因为我就喺纸扎铺度买啫嘛，话买嗰啲红纸攞嚟写挥春嘅，咁佢咧一幅咧，哇，好好大幅啦， 系 两蚊啫， 两蚊一大幅啊， 系啊， 咁啊仲真，我想问俾你，可以裁到成廿几三十张呢度， 真系抵喎，真系。 你等等先啊，你继续讲住先啊， 你谂咩走咩？ 你而家开，如果自己想练下字啊，啊有一手好字啊，写得啲好嘅毛笔字咧，又可以咧写啲自家嘅挥春咧， 系 啦， 事不宜迟啦。好，我就在这里稳住音乐先， 啊、 不如桂花田你就写啦，程俊鹏你就旁述住先好吗？ 好啊，嗱，桂花田依家咧就用佢啊坚实嘅臂弯，咁咧就 点解要用坚实嘅臂弯啊？ 因为我就系见到你坚实嘅臂弯。 哎呀，唔好意思啊，系啊，诶得咗你喺后边添，系啊系啊。 咁咧，桂花田准备好咯噃。 系啊，我咧就想谂住咧写一个咧即系大家而家最紧要就系咩啊？嗱，虽然身 体平安， 嗱出系啊啱啊，真系想整出入平安啊， 安心出行 系啊，唔得，我要写出入平安 好啦。 系啦，咁咧嗱，我用我想话咧呢一支毛笔咧，真系咧长到咧有一尺长嘅。咁究竟我哋应该就吊手嚟写啊，定系咧好似我写？ 你唔好滴咗啲墨落去个 panel 啊！ 唔会啦，我知道嘅。所以咧，我哋而家咧慢慢嚟好多，我哋 系啦，混乱下喎。嗱 ，OK， 好似 系唔系嘅？我哋都有嘢准备嘅啦。好， 有冇学习过写毛笔字啊？桂花田 啊，有啊，小学四年班开始写临帖咯， 系 啦， 系咪啊？ 好啦，你可以写咩话？ 唔记得咗咧。 平安啊！ 写毛笔字咧，即系揸笔嗰个姿势咧，有所谓吊笔啦。 系。 咁除此之外，仲有咩姿势咧？已经唔记得啦。 喂，我想话你听，我哋几犀利啊！我哋有个指阵咧喺度啊，嗰啲咁啊，嗱，写住到话出入平安系咪？希望可以。 写打横噶。 系啊。 写直条啊。 诶，打横正啲啊嘛。 啊，好好好。 嗱，咁啊，希望 见到咧，从呢个画面上咧，可以描述俾啲听众知咧。阿桂花田咧，佢系用呢个吊笔嘅手法嚟到去写呢一个挥春。同时咧，佢系用打横条啊，横幅咁样嚟到去写嘅，佢就唔系用直翻嘅。 咩？点啊？ 写呢个出入平安，同埋咧，佢系采用咗咧西式嘅写文字嘅， 系右至左嘅。 系啊，佢系由左啊，由左 左至右啊，左至右噶。 佢唔系用中式嘅右至左噶。 哎呀，咁我咪错啊！真系， 华阳共处啊嘛，都系个好方法嚟嘅，喂，都唔错喎。 好快写好啊，系不过咧有啲论尽啦吓。 入平安 嗰个入字咧就有啲，我都有啲走少少草地。写 人噶嘛。 OK 啊！ 喂，原来都小心过底喎、 啊。喂，其实我想话咧， 唔 系喎，唔系喎 ，OK 喎、 啊 okay 啊， 我俾翻个后面你睇下。 系啦，嗱，啱啱就桂花田写咗个墨宝出嚟先啦。 嗱，咁后面咧、其实都冇渗透噶，所以红纸系爱嚟写挥春嚟啱 嘅。系啱嘅。 呢四个字出入平安都系睇得到， 系啦， 咁好啦。咁究竟啊， 靓咧就见仁见智啦。 咁你咧，鹏仔，你唔写啊？ 啊！我喺度描述嘛先。 O、okay, K， 好啦，咁我写啦，到我写啦。 而家到曾志豪先生。 哎，我呢啲梗系有大食大噶啦。嗱，我哋咧为咗令到个效果更加好嘅话咧，我哋梗系跟翻自己 size 啊。我拣咗呢一支叫做咩咧？ 我唔知有啲咩 size 咧吓。 嗱，呢支食劲啊！呢支叫做啊咩不啊大毫毛啊，系咪？呢支叫做。呢啲啊，成支 毫毛二蚊啊嘛， 唔系啊，好似人哋女士嗰啲咧粉刷啊，嗰个叫素刷咁样啊，好似咧我嚟即系素粉底咁样啊，系啦，嗱呢个咧应该就以前啲人咧真系写超级大字噶，我相信系咧狂草啊，系啦，冇错。 你好心理啊，唔好用呢支咁大噶啦，用一支中嘅咁 啊， 嗰 有啦，人哋有呢个嘛，写个福字啊嘛，我就攞呢个写翻自己个名喺度。 你写咩字啊？ 福咯， 咪阿福咯， 咪写咗福，系咪写咗饮饮先啊？ 系饮物啊！我真系见你一轮尽， 好饱满啊！哇，吸晒啲地拖一样啊！我真系觉得好似攞住个地拖一样。 系啊，嗰支毛笔 系啊，好犀利噶。 重唔重啊？支毛笔 又唔重嘅，因为佢哋呢啲应该都系攞啲瘦骨嚟做啦。咁然后咧就咩嘅？跟住我哋仲有咧，现场有文房四宝技术指导啦。 哇！你是我的眼啊，桂花田。 系啊。O K， 嗱，我而家咧就沾满咗呢一支地拖一般嘅墨汁。 曾志豪。 系啦，嗱，有少少开叉啊，好似一支头发咁啊，而家吓。哎呀， 定 错啦！ 你嗨翻，系佢真系论尽嘅，真系。 系啊，好正常，好正常 嘅。所以咧，奉劝各位家长，如果要同 仲嚟，做乜嘢仲要滴晒落去？ 嗱，我想话，如果咧，即系同家长同啲小朋友玩嘅时候咧，我唔该你真系咧铺好晒你嘢先，又如果唔系整污糟晒你。 我嚟啦。 好， 写福字。 大笔一挥。 喂，唔知佢写啲咩字？哎呀， 一大呃落去。 哇！佢个字 银钩啊， 字哇系圆形嘅，嗰、那个幅字系。哇！好彩唔止一个和啫。 各位听众，即系如果咧，我想阿程振鹏咧，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呢、這个字究竟系点咧？ 好啊，真系争啲就变做和字噶啦。好彩咧， 此风还是祸系咪啊？ 好彩啊，曾志豪咧，佢写得嚟咧，嗰、那个礼衣边咧就 都仲见到有嘅， 几有特色喎、啊，我觉得。 系嘅，同埋咧，我见到你个阿、曾志豪咧，佢嗰个笔画咧，佢系用咗一啲好圆润嘅笔画。 我系连笔啊，我谂住咧就系、是、好似书法里边咧一气呵成连笔嘅方法咧写出嚟嘅。而家咧我哋咧重金礼聘咧。洪金宝大哥啊，同我哋嚟写挥春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见到噶啦，一阵你会睇只手噶啦、 哦。我见到啊。 系啊，哇，犀利啊！ 大笔一挥， 系啊，大笔一挥， 字可以、好似好掂喎。 系喎、 啊， 字究竟可以点样？ 哇！对比啊，对比啊，对比啊， 三秒 对比啊，对比啊，犀利，犀利，犀利！ 三秒就可以写成个福字啊！ 系得啦，我哋风骚快活人真系经常都出啲名人啊！ 喂，唔系、啊，啲叻嘅人。呢、這个比较之下咧，各有千秋、啊，同埋滑梯添、啊。 你叫阿曾志豪再重复再写一次，佢写唔到啦。 咁叻嘅， 啊， 监制叻到咁， 好犀利喎，真系。 其实写个福字 嚟噶， 哦，唔系啊， 系啊，要再写，要再写。 好靓喎，个福字， 好啦， 写多两个啊。 系啊，喂，到桂花田，我哋一阵再叫啊，监制再写先。 一个用下 第二啲工具啦。 等一阵啦，个写福字唔可以用求其噶。 哎呀，你唔会好靓噶啦。 我哋开始玩难度高 啲。系啊，先啊先，等我写埋呢个大福字，我写正统嗰啲有冇？ 你用牙卡写啊，不如。 冇啦，嘥咗一张纸啊！嗱，我一阵先用写其他嗰啲先啊。 系啊，两蚊鸡。 我睇翻自己个福字咧，如果唔系拼埋喺佢个福字隔篱咧，我都唔知嗰个系福字嚟噶。 诶、阿监制嗰个福字咁靓咧，留翻 表起佢，表起佢。 喺呢个Clubhouse 啊。 好啊，好啊，我都觉得要啊，应该。哇，唔系、啊，佢花田呢个都得、啊，你睇下佢。哇！佢用呢、這、一个楷书一般嘅做法，哇！ 哇！我真系觉得自己咧， 写得好靓喎！哇！真系人不可以，人不可以貌相啊！真 系有字你啊！ 人不可以貌相，正喎、啊，真系 多福啊！呢啲叫做，哎呀呀，佢 多福多寿，的的物啊，饱满啊，呢啲叫饱满啊， 写啊 写，呢啲叫福杯满日啊，啱晒咯，写出嚟嘅时候，唔好卖啦，唔好卖啦，唔好卖啦， 系啊系啊， 系啊， 珍惜啊呢啲， 系啦，好再嚟。 好，真系嗱，我哋而家咧挑战高难度，我哋用牙刷， 用牙刷，系啦，用牙刷，用牙刷，写咩字好咧？ 啊啊，曾志豪到你啦！ 我用牙刷写个 你就系嗰啲咩中猪鬃毛啊？ 猪鬃毛， 虽然系桂花田屋企攞出嚟，都唔一定系猪鬃毛嘅，系咪？ 啱啱今朝刷完嘅啫，即系牙刷。 好啦， 嗱，你小心大麻啊，同你讲，曾志豪， 我写个 系啊， 好理唔住啊， 开咪大吉 啊！哇，嗱，你唔该，你唔好一次过啊， 咁多字啊！ 咦，用个牙刷原来都有啲效果喎，有啲好艺术噶， 系咩？ 有啲好艺术嘅 门字啊，喂， 开咪啊嘛， 开咪啊嘛， 好惊啊！你写个门字， 诶、啊，放心， 系啦、 啊，哇，好开心噶， 开咪 系啦。 嗱，曾志豪咧就有翻啲中国传统啦，佢一写中文咧横向咧，佢由自左， 因为有桂花田猪肉在前，我咪知道唔应该咁做咯，真系。 喂，我想话咧，其实用呢个牙刷写咧，系有啲艺术效果喎，你都未话。个咪字， 嗰啲系咩艺术咧？请问？ 工多艺术咯， 咪再染再染颜色啦， 系 啊，因为佢有啲叉开咧， 化开咗， 系啊，化开咗嗰个效果咧。其实又唔差噶、哦， 咁啊嗱，我哋喺屋企嘅家庭听众可以咧， 系啦， 哇物尽其用啊， 哇，我觉得好 有艺术啊， 有立体嘅效果啊， 系用牙刷写嘅， 系啊，有立体咧，好似人哋你玩嗰啲叫电脑字体里边咧，佢就有啲阴影啊，煲咗出嚟咁样咧，哇，好啊，开咪大家， 诶，桂花田试下， 到你啦，到你啦，到你啦， 好啊，我想用诶，因为时间无多啊，我哋诶用呢个叫做诶棉花棒好嘛， 好啊，好啊，棉花棒，我哋 棉花棒 嘅，系啊，用唔同嘅工具啊， 我想可唔可以要个短嘅，就唔使要咁多啦，系啦，系啦， 好啊，短嘅， 系啦， 写咩写咩， 咁我哋讲啲咩啊，可以讲啊， 写花去啊，唔系写程振鹏个名啊， 哦，好啊， 好多笔。 画 噶， 系啊， 鹏啊，好唔好啊？ 鹏啦，系好啦， 好啊，好写个鹏字，咩大鹏浅字啊？ 写不如写英文啦，风骚啊， 好啊好啊好啊， 英文应该容易写啲啊。 其实真系应该写安心出行啊，我哋最尾就写啦。 而家写， 系咯，啱晒真系。 嚟啊， 郑月娥啊， 咁又唔使嗱。喂，咦，我想话咧。即系用呢个棉花棒写咧， 感觉系点啊？感觉系点啊？ 嗰个感觉都几实在， 系咪好似撩紧耳仔啊？ 唔系， 而家你攞住两个棉花棒嚟写， 我攞两个棉花棒嚟写， 妈妈嚟写， 系啊系啊， 喂，唔同晒佢嘅效果，佢之前写得好靓嘅。佢而家一写咧， 字都好幼细啊！ 唔系啦，而家变翻小学鸡啦，变翻小学鸡啲字，佢之前都有中学噶，好靓啊，写咗。 嗱，我而家写一次过啊！ 难啊喂， 系喎，但系点解会唔系喎？难咗好多喎！你我见你个揸笔嘅时候， 系因为佢冇嗰啲嘅嗰啲即系 着力点， 系啊， 因为太远啦， 系啊， 因为嗱，真系老老实实心机嘅听众，本来阿田咧之前佢用毛笔写咧，佢嗰啲楷书个福字写得好靓噶。而家呢個咧，某程度上嚇，補退翻啦，補退翻六年班咁樣啊。 嗱，但係我做，但係我將佢咧合體字啊，你見唔見啊？ 我見到，即係最尾嗰個出同 心拼埋一齊， 係係啊，拼埋咗一齊， 類似啊，因為嗰個啊，安心出行幾好啊，呢個寫得 有冇 篤 啊？呢個 篤啊，不如畫個 QR code 啊，不如畫個 QR code， 我嚟，我畫 QR code， 哎呀，真係 細張得啦。 细张得啦，唔系大张正方形 QR 曲啊嘛，QR 曲呢个好、啊，我哋攞咩？我哋仲有咩工具咧？仲有呢、這个雪诶，呢、這个叫咩啊？ 棒啊， 嗰个叫雪糕棒啊，雪条棍啊， 雪条棍， 雪条棍都唔 有用交叉咩话？ 交叉冇带到， 系啊， 系喎、 啊， 喂， 雪条棍试下， 喂，雪条棍也唔到密咁就， 我都系咁话，所以你不如算啦，你不如翻支叉啦，唔系用翻 湿佢咪得， 用翻支大毛笔啊， 我试下先，写 QR 曲先， 你系咪真系？写 Q 字啊！ 先写个 Q 字。 你我以为你写嗰个 QR code 嗰啲人咧，哦格格 写唔到啊！写唔到啊！ 好有实验性嘅一次写挥春吓， 系啊系啊， 除咗用毛笔传统嘅嘅工具之外咧，都仲用下其他咧古灵精怪嘅工具，原来都有效果。 张做你简直咧浪费晒， 原来用毛笔写英文字都唔系咁好噶。 再加个正方形 哦，跟住点， 系啦，点 啊，就攞出门口 scan 咗佢。 好啦，我哋有，诶，第一， 我哋最后一晒啦，安心 出行 QR code， 有咩？咪仲有呢个？出入平安 系啦， 哇！ 你全部俾翻晒我啊！我点睇呢个 clubhouse 啊？ 系啊系啊，好啦好啦。咁我哋过一段落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平安安啦，新春大家都屋企多啲写挥春啦吓。 系，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春风吹遍杨柳一岸前，祝福歌你好运迎接岁年。快乐似天仙，无限欢欣，情比春日暖，更愿歌你努力。 四星期内注射，估计本月底可完成。负责医疗范畴嘅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如话。澳门虽然是疫情低风险地区，但是全球疫情严重，疫苗仍然是预防的最好选择。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带头接种，有助增加市民信心。他希望在自愿选择下，越多人接种，越能够建立防疫屏障。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另外一道雨带正覆盖中国西南部。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雨势颇大，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8点，升108点，成交金额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6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42.8，升39.8。腾讯控股742元，升5.5；阿里巴巴254元，跌2.4；美团405.8，跌6毫；盈富基金29.6，升1毫；吉利汽车29.5，升1.25；小米集团27.55，升4毫；比亚迪股份258.6，升8.6；中国平安89.95，跌4.5。康希诺生物347.6，跌1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82，瑞士法郎8.648，澳元5.993，加元6.094，新西兰元5.622，欧元是9.3639，每百日元对港元7.3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432点，升44点。港金现价报17,03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24美元，卖出1,84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较早前啦，香港去九龙方向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咁而家东隧去翻香港方向，即系九龙入口啦，近住启田道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翻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大埔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河流车多，龙尾喺泽安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西洋菜街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啦，近住平石村一段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同埋东涌东汇城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要订煲。 阿天豪仔，岁晚大扫除啫，唔系咁大嘅利是要订煲啊？ 唔系啊，系订走个药煲啊，等大家身体健康。 仲要订走个压力煲啊，精神都要健康。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进退两难，唯有一进不退。 有力旷野与丛林，潮游湖泊，穿波云层，剑刃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仍旧必有良朋？勇猛谋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动漫同现实世界都有机会遇上进退两难之时。Tony 热血高呼，前路无论有几多未知之数，都要向前跑，向前进。作曲编曲由 Tony， 填词萧庆峰，监制 Asian Chan Tony。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Tony。一进不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知识 啊，孙女阿 Lu 啊，点解近排咁少见到你喺呢个社交平台度更新嘅？ 阿师爷爷，我移咗文啦，因为个个都话咧要转去一啲咧保护个人资料嘅社交平台啊嘛。 有冇繁体中文等爷爷都可以用啊嘛？ 咦，唔知系咪因为多咗香港人去移民呢个地方，佢开始有繁体中文啊？ 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师， 知识会者。 今日咧，我个外甥仔呕啊，唔知系咪食错嘢咧？ 咁咪带咗去睇医生未啊？ 咁少少事，使乜睇医生啊？琴日佢撞到个头，都系喊几声就冇事啦。 吓，琴日撞到个头，今日系咁呕，有机会系撞伤所致，可大可小噶。你快啲带佢睇医生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婴幼儿家居安全。 好啦，翻到嚟十二点啊，十二分咁上下时间咧，我哋有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啊，我哋每逢礼拜二咧都会有啲嘉宾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婴幼儿安全嘅。 系啊，我哋今日好开心咧，就邀请到啊儿科专科医生林嘉怡医生噶。 Hello， 林医 生。早晨，大家好。 Hey， 你好。 你好啊，我哋今日个题目咧都系要讲下就话，哎呀，如果真系万一跌伤，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咧，就叫大家尽量留心啦。但系如果唔好彩真系跌亲啊，咁应该点算咧？ 其实咧，当即系我相信啊，每一个家长咧。唔多唔少即系都会经历过小朋友跌亲啊或者撞到嘅时候咧，啊成日都系啊究竟佢有冇事咧？几时系咪需要去医院啊等等咧？ 系啦， 系成日都会睇下佢死啦，佢第一时间会睇下佢系咪清醒先。 系 咁啊，睇下佢有冇喺度扭计啊喊啊！我啊想当年咧见过啲我即系我两个仔女咧跌亲之后咧，我真系唔知点算啊！ 系啊，林医生有咩判断咧可以？ 啊，其实细路仔跌亲啊、撞亲咧，其实都真系好常见，尤其是佢哋学行啊，或者都未知危险嗰啲阶段。咁家长其实最紧要咧就睇翻小朋友嗰个精神状态啦。咁如果佢真系，譬如真系晕咗啊，或者出现即系我哋话不省人事嘅情况，咁当然呢啲就唔使谂，咁梗系一定要即刻入院啦，要 call 白车咁样。咁但系通常咧就好少咁严重嘅。咁通常咧就可能小朋友会喊啊咁样。咁家长最紧要就系 check 下佢撞亲边度先。咁有阵时可能你睇见佢系撞到嘅，有阵时可能真系响厨房啊或者见唔到嘅，冇人见到嘅。咁咧就即系。可能要由头 check 到落脚啦，睇下佢有冇啲外伤啊，边度瘀咗啊，或者咧，可能细个啲小朋友可能睇下啲手脚啊，会唔会话有一只手唔系好喐啊，避开即系唔递唔起啊咁样嗰啲，咁如果佢有呢啲咁嘅情况咧，当然一定都系要带去睇医生啦吓，因为都会担心系可能有啲骨折啊啲咁嘅情况。咁如果佢冇呢啲咁嘅情况嘅，但系可能隔一段时间，可能见佢个精神状况同平时有啲唔同吓，可能好攰啊。或者是个人超级敏感 啊，或者甚至有呕吐呢啲情况咧，咁我哋都会担心嘅，因为呢啲可能咧就系、是撞亲个头仔，可能有内出血啊、脑压上升嗰啲症状，咁呢啲都系要即系及早处理咁样噶。 系有冇话咧？佢有啲明显伤痕咧，系好似仲好啲啊，定系咩伤都冇咧，会令人担心啲？ 因为佢好快可能咧会肿起个肌肉咁 啊。系啦，有啲人成日都话佢肿咗仲好啲、啊，即系知道最多就撞到嗰度有啲瘀咗咧，即系咪最惊暗病啊？有内伤咧？ 又未必嘅，因为有阵时佢肿咗咧，譬如啲手脚肿咗啊，咁虽然系见到啦，咁可能好快家长就会怀疑到可能佢整亲，咁但系有阵时可能就未必就系表面伤啦，可能有啲就系里面可能个有啲骨折啊，可能就咁睇又未必知道嘅，可能就真系要照 X 光先会分辨到啊，原来佢唔系净系表面嘅伤咁简单，可能系里面有骨折嘅情况吓，咁有阵时有啲再差啲系个骨折牵涉到嗰个关节位咧，咁嗰啲就会比较麻烦啲咯吓，咁啊嗰个情况就会严重啲。 阿林医生啊，其实多唔多咧？即系你话去到即系断手，即系即系骨折咧，好严重 都有见过噶，尤其是啲大个啲嘅细路仔，佢哋即系跳啊 sofa 跳啊，撞嚟撞去啊，台啊好高跳落嚟啊，碌架床跳落嚟啊，嗰啲都有见过噶吓，咁所以都唔可以忽视呢个咁嘅情况噶。 我嗰日见到有个新闻咧，就系话有个妈妈咧抱住佢个BB 咧，好似唔知三岁抱住佢玩斜滑梯，咁点知咧就唔小心咧，佢就个妈妈松咗少少手啊， 喺个斜滑梯又跌咗落地下。 佢唔系直接跌落嚟，佢好似唔知点样撞到嘅，喺斜滑梯度落嚟嘅时候咧，结果咧话佢成只脚咧已经系变形骨折咁样。 哦，系啊，有阵时可能跌嘅途中撞到一啲其他嘢啊，撞到一啲硬物啊，硬咧有阵时就变咗又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就仲危险咁样咯。 咁如果阿医生，我哋真系咧发现啊，好似即系大吉利是，佢咧就应该唔系有啲咩又神志不清嘅，但系纯粹就系咧即系跌到瘀咗啦。我哋以前爸爸妈妈成日都话起楼啊起楼啊咁样啦。咁有冇啲咩方法咧系可以即系喺屋企都处理咗佢嘅咧？起楼嘅话， 如果佢纯粹系一啲表面伤吓，可能肿咗一嚿吓，我哋叫血肿啦吓，皮下血肿。咁咧其实可以同小朋友做啲冻敷嘅或者冰敷嘅吓，咁等佢舒缓翻嗰个痛楚吓。咁千祈就唔好倒翻转暖敷啦，因为以前咧系可能有碌啲鸡蛋，成日帮佢散瘀。咁其实啱啱整亲同佢碌啲热嘅嘢啊，剩咧其实就会加速个血液循环，咁嗰个瘀嘅位置可能仲会更加散开咗，或者佢根本譬如佢扭親啊，撞親啲軟組織，如果你敷啲暖嘅嘢咧，可能令到個腫嗰個情況咧，可能就仲增加咗嘅。咁所以啱啱整親嗰段時間，我哋通常就係用凍敷或者冰敷舒緩翻個痛楚嚇，減即係幫佢消腫咯。 錯曬我時咧，使唔使一段咧？第一時間冇理，快切個十雞蛋，跟住你會覺得蝕咗個一蚊落去咧，你就會冇事。 啲雞蛋咧其實都可以好熱噶嚇，咁啊有陣時太熱咁樣敷落去，小朋友嗰個位已經整親佢。已经是痛的了，咁样子太热灼伤咧，佢都可能未必会分辨到啊，吓，咁变咗仲哇，再多咗一个即系灼伤呢个问题啦，咁就变咗仲多咗一个问题嘅机会。 我之前有个朋友咧，佢新鲜滚热辣，佢话咧佢个仔咧都大啲噶啦，即系我谂又好似六七岁咁上下啦。佢话咧啱啱咧就喺屋企度咧跳嚟跳去咧，佢话佢睇唔到嘅，砰一声咧，佢已经喺嗰张凳度跌落嚟啦。咁咧佢阿妈咧开头咧见到佢乜嘢事都冇嘅，仲谂住咧。你是不是没事啊？没事想着罚的了嘛。点知呢，他说原来他的头发很浓密啊，他遮住了个伤口呢，差不多我想他隔了30秒左右呢，他发觉咦不对了。 湿湿地 的。为什么湿湿地呢？哇，直情在那里爆晒出来呢。所以呢，譬如他即刻送入医院，你不用想的了，直情是。但是呢，譬如他这个 case 是不是都代表呢，如果你说撞亲呢，有阵时你都要先系咪要检验下个伤口咧嗰个步骤咧？ 就唔系第一时间问佢系冇有冇事啊？ 系咪都好难？因为譬如佢头发多咧遮住咧，可能你又睇唔清楚个伤口啦。 系啊，所以如果小朋友整亲，无论大个定细个咧，真系要由头检查到落脚。有阵时佢揞到啊、整到啊嗰啲伤口咧，未必咁容易察觉到噶，或者瘀咗啊、肿咗嗰啲咁。咁有阵时细路仔又可能惊俾人闹啦，咁佢哋可能就又唔敢胆出声啊，话俾妈咪知咁样吓。咁都建議真係由頭檢查落腳，因為有陣時佢哋可能自己揞親撞親邊度，又未必好識講。如果細個嗰啲小朋友， 係喎，所以我覺得家長都係要即係仔細啲去問我，逐個地方撳下，通通啊， 佢又唔話俾你聽過。我嗰個 friend 個僆仔咧，佢就唔識話俾你聽，媽咪有頭殼頂啦，爆咗流血咯，唔識喎。 可能佢唔知， 佢又好似又唔係好痛喎。所以阿醫生啊，其實咧仲會唔會有個好？ 即係好似好粗略嘅分類咧，就話哦冚親個頭咧，如果係撞到額頭咧就好啲，因為硬啲。哇，撞到後腦話大件事啲啊，因為驚唔知會有冇咁樣分㗎。 我哋又唔會話淨係咁樣咁分嘅，因為都就算譬如淨係講撞親個頭啦，都有好多嘢要睇嘅。譬如佢幾高撞親啊，幾高跌落嚟啊，冚到落啲乜嘢度啊，譬如冚到落啲有邊嘅嘢，譬如台邊啊、牆角嗰啲，我哋又會擔心多啲啦。或者係跌落個地下，地下有地氈同冇地氈，定係磚地呢啲好硬，咁啊有個分別又唔同啦。同埋有陣時，譬如啲好細嗰啲 B B 仔碌咗落床，個地下有冇其他硬物喺度嚇？會唔會揞咗揞跟住先至落地啊？咁嗰啲又唔同嚇。如果佢純粹好矮嘅床嚇，可能一尺度咁樣，跟住碌落個地下又有軟。箭嘅 咁 嗰啲我哋咪相对冇咁 惊，都系都系，即系嗰啲箭咧系一定喺屋企咧一定要有咯， 必备嘅。咁如果你话最稳阵咧，使唔使好似人哋即系大吉利是啊？好似所谓咧，即系遇到车祸现场，咪话咧保持现场，咩都唔好喐。咁使唔使啲阿妈咧就唔好咁急咧，就话阿仔你跌亲啊，即刻拉佢起身啊，又移开佢，使唔使都要保持翻一个环境嘅嗰个完整咁样噶？ 其实又唔使嘅，系因为我谂一般嚟讲家长。就算即时抱起小朋友安抚咗佢嘅时候，咁其实都可以睇翻个环境，佢会唔会其实系啱啱撞咗落边嚿嘢度啊？吓个环境其实家长自己都会熟悉啊，咁所以其实都唔使话特登要去特登唔喐佢啊，成咁，除非个小朋友真系不省人事，咁就真系千祈唔好乱喐佢啊。 哦，咁当然啦。同埋咧，我都会即系提醒家长咧，第一时间咧，你真系唔好闹住先咯。 哦，系。 佢已经痛紧咧，又可能惊紧咧，唔知发生咩事咧，仲。闹落去咧，佢可能仲会即系 好翻先闹， 系啦，先建议安抚咗小朋友先嘅，等佢望镜检查翻个伤势，咁之后先慢慢再教翻佢一啲安全嘅意识啦。 咁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嗰七样嘢咧，即系话发现佢有冇嗰七即系譬如 丧失意识 啊， 有流血啊、呕 啊、四肢无力、抽搐啦、不停闹同埋头痛。 系啦，系啦，呢啲情况出现咧，即系我睇到咧，你话如果三日里面发现呢七样嘢，评估系咪要七样中晒定系？ 唔係喎，我係想話三日咁耐㗎，可以即係維持到。 係可以㗎，因為有陣時腦內出血咧，即係頭個腦裏面出血，有陣時可能佢有啲係好慢嘅流血情況，就未必會立即。展示到嗰啲症狀出現，因為咧通常頭先講嗰啲症狀，譬如佢不省人事啊，有抽筋啊，有嘔啊，或者頭痛啊，影響個精神狀況呢啲症狀咧，都係個腦裡面個腦壓係升到咁上下，先會展現到呢啲咁嘅症狀嘅。咁如果佢裡面個腦內傷係嗰個流血嘅情況係好慢，咁變咗佢都要一段時間積聚咗一啲血塊啊，咁先會造成個腦壓上升嚇，先會展現症狀。咁所以有陣時有啲咧係可以。慢到是可能两三日先出现啲症状，系都会有嘅吓，咁所以家长就唔好谂住嗰一刻冇事，就应该之后都冇事咯。咁样譬如佢隔咗一日，好似个人好唔精神，好敏感啊，有嘢啊，或者佢带嗰啲识讲头痛啊，咁我哋都要谨慎小心啦。 明白，所以咧，原来嗰个观察期咧，起码都要有三 日 嘅，你就唔好今日撞亲咧，听日就带佢去跑步，可能都要俾佢唞一唞先啦吓。系啊，咁啊，多谢晒儿科专科医生咧，林嘉怡医生嘅，唔该晒，拜拜， 唔该晒。 关掉，收紧铃声都关掉。黑色线索微弱的心跳，接着熟悉的我，让你神魂颠倒。我飞翔，我吞你不到跑，我没有预告，就算醉掉，你却依然让我味道。什么代替，什么礼貌，把规则统统都忘掉，快要尖叫，心脏要为我而乱跳，要尖叫，记忆不是像你会缠绕。想象的步调，眉眼抱住自信而美好，紧 要什么我知道，什么的体什么礼貌，把规则统统都忘掉，快要尖叫，心脏要为我而乱跳，要尖叫，肌肤之上灵魂缠绕，哦，先幻想约定，探索无穷奇妙，尖叫，只为你讨好情绪最强。 请真鹏， 丰收快活人。 即系黄君馨嘅尖叫啊！不过我谂你唔可以净系听只歌，你要睇埋个 MV， 你会尖叫得多啲。 G-Race 啊！ 咁佢系黄君馨啊嘛。 系啊。 咁我问你 G-Race 系边个啊？ 黄君馨咯。 咪就系黄君馨咯。 即 系 黄君馨。 我头先讲黄君馨啊，添咪即系岌晒头咯。 系啊， 知道。系啦，咁佢 MV 嘅男主角仲系阿边个啊？诶，叫英文名我唔识添。 啊，系。 英文名系咩咧 ？Alex 咯 ，Alex 系啦 ，Alex 啊，你知边个 Alex 啊？ 林德顺 系咯，陈德顺啊， 我有睇啊， 系啊，好熟悉啊， 呢个歌系好啱嗰啲台湾嗰啲歌手咧，好中意开演唱会嘅时候。 系啊 ，OK， 好啦，咁啊，翻嚟继续风吹浮人啦吓。 嗱，疫情之下咧，咪好多时咧啲即系新一对新人咧就订酒席啦，成日都话哎呀又吞又吞又再吞咁样，跟住咧可能订咗嗰啲人好多人唔嚟啦， 因为喺呢个疫情底下 系啦，因为疫情。之下啦咁，咁啊喺芝加哥咧一对新人新夫妇啦，咁佢又一样咧就摆酒咁样，跟住咧 西人啦、 啊，西人嚟嘅，咁啊系啦，咁佢哋都会有呢个午餐噶或者系晚餐咁样去聚会噶嘛， 系啊， 咁佢话哎呀，真系订晒咧，原来最终咧好多人都系冇嚟到嘅， 哦，咁点啊？佢哋有兴收人情嘅咩？佢哋唔兴噶应该， 哦，佢哋我唔系讲紧钱啊，但系咁、你订咗餐，跟住冇人嚟食咁。咁点咧？系啦， 做慈善 嗱呢系啦，即系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咁咧，佢就话啦，死啦！即系我哋嘅婚礼啊嚟啊，但系咧，即系订咗嗰啲譬如订咗个十围咁计啊吓，100人咁样嚟得一半或者系嚟得三分之一，因为疫情关系咧，啲人都避咗，话哦都系唔嚟啦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啦咁样，系啦系啦，咁你咪点啊？咁又咁結果咧，即係剩翻咧好多好多嘅食物，但係嗰間餐廳即係或者就嗰間酒店咧，佢又唔肯即係話喂我退翻錢喎咁。咁結果係啦，結果佢哋話咁啦，既然係咁啦，整咗出嚟啦，我又冇由佢又唔退錢嘅時候咧，佢真係咧叫嗰、那個餐廳咧，佢話唔該你同我 pack 曬所有嘅嘢食，跟住。他就话我拎去慈善团体嗰度咧捐助俾一啲咧有需要， 食物银行嗰啲啊， 系啊，咁佢话咧就系你拎佢咧即系回馈社会啊，咁啊佢话咧非常之好啊呢件事，佢话即系自己觉得 有冇咁多人收得切嚟食咧？因为佢啲即食噶嘛，佢食埋唔系 都唔理啦，攞咗先啊，我谂 啊系啊，唔系 可能第二对新人即刻悭翻咧，唔使订啦，即刻攞出嚟用啦， 系咪啊？原来你订 A 餐，我就俾翻 A 餐，咁唔系佢话咧即时咧即系因为佢有啲社區啊，有啲慈善團體咧，佢有名單噶嘛，即係佢又唔需要話即係呼籲嗰啲人嚟啊，可能佢淨係派餐， 去派俾佢哋 啊，派餐啊， 係 啊，咁話非常之好呢個做法，佢話佢都建議大家咧，如果遇著一啲咁嘅情況咧，唔好諗啊，二話不說，佢話咧即刻穩定你想去揾嘅機構啦，或者社福機構啦，跟住咧就叫佢幫手send 出去咯。 定係我哋應該調翻轉叫啲人千祈唔好唔嚟啊！如果咁样啲人咪大条道理咯，咁你都可以处理啲食物，我唔理咯。 咁你无端端封咗大厦 嘅，咁佢又話：哎呀，唔好啦，我都係驚嘅咁樣。 唔係，咁呢一對新人嗰個做法都起碼有一個口碑啊嘛。 係啊，我覺得好啊，做得好啊，所以大家即係可以即係將呢個方法咧。 日本個招啊，佢係會到會送俾個賓客噶。 哇，咁窩心啊！ 係啊，每人一個都係佢嗰個 set 度便當咁樣咧。總之我哋都希望你可以甜甜蜜蜜啦嚇。 经济行情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及香港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终审法院五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就保释决定的上诉得席，撤销黎智英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的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黎智英去年12月获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以1000万保释，期间需要遵守不得离开住所等规定。终审庭在判词提到，李运腾在批准保释时引用首宗国安法案件，即是唐英杰案时，存在法律观点错误。终审法院裁定，国安法第42条为保释申请加入了严格门槛的要求。中院认为高等法院法官错误将国安法第42条视为对刑事诉讼程序条例所规管的保释机制无影响，误解了第42条保释新门槛要求的性质和效力。教育局提出改革通识教育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有关科目在改革后是一个新科目，取代通识教育科，不会再叫做通识教育科，而涵盖范围包括要了解香港国家和世界，但不是国民教育。林郑月娥说，通识教育科运作10年出了很多问题，包括学者认为一开始的设计没有课程范围，没有审核的教科书，是衍生问题的根源。特区政府有决心好好教育下一代，要改革通识教育科。他又说，明白有通识科的教师关注，包括是否要重新学习和培训，政府会支持和多安排有关培训。他希望社会客观和持平对待通识教育科的改革。有报道指，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的审讯将不设陪审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不会评论个案，重申所有事情都是依法办事，如果香港国安法没有适用条文，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澳洲网球公开赛首圈，中国女球手张穗被淘汰出局，排名69的美国20岁球手李安以直落两盘击败张穗，两盘比分分别是6-0和6-2。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多云，今晚有几阵雨，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晚上雨势减弱，随即天色好转，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32点，升113点，成交金额8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6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快手344蚊，升41蚊。腾讯控股742蚊，升5.5；阿里巴巴254.2，跌2.2；美团406.2，跌2毫； 盈富基金29.6升1毫，吉利汽车29.5升1.25毫，小米集团27.45升3毫，比亚迪股份259.9升9元，中国平安90.25升跌1.5元，康希诺生物349.4升跌1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8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73，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91点，升2点。港金现价报17,030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08美元，卖出1,841.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牛年去旧迎新，全家上下好开心。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要订煲。 阿天豪仔，岁晚大扫除啫，唔系咁大嘅利是要订煲啊？ 唔系啊，系订咗个药煲啊，等大家身体健康。 仲要订咗个压力煲啊，精神都要健康。 行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身体健康，牛年行大运。 我系呢斯拉人，为咗抗疫，要避免聚会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半之后啦，而家差唔多达八啦，最尾半个钟头嘅风速快活人啦，气温20度， 系相对湿度70%啊，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系好啦，有冇人要出招啊？如果冇嘅话，我出招咯。 好啊， 好啊，我出条大题目出嚟。 好啊，我睇你几大啦。 其实呢个真系大， 系啊，笨笨添嘛。 呢个真系笨，呢个真系大啊，真系。嗱，我讲个情，真系又大又笨，我认真，真系又大又笨。如果有一日，我哋以桂花田做例子，因为佢最有机会嘅。 点解系我啊？ 桂花田突然间收到桂妈妈嘅电话， 系 阿田啊，就咁样嘅。 点啊？ 帮妈妈一个忙得唔得？ 做咩事啊，妈？ 就妈妈年纪大啦，你知啦。 系我知道，系啦，你 讲。咁你照唔照顾我啊？ 梗系照顾。 你肯定啦嘛？ 梗系肯定。 咁你帮我照顾细佬啊？ 咩啊？ 照顾细佬。 讲一次。 阿妈年纪大，你帮我照顾细佬啊？ 我冇细佬，我阿妈。 哦，你之前冇啫。 吓？ 你唔知道阿妈呢几年生咗个细佬俾你咩？ 咩事啊，妈？ 咁即系系咩一回事啊？ 系啊，即系话咧。 咩事啊？ 即系咪叫做老妈生子咯？ 哦， 系老妈生子咯。 咁我哋由个女唔知噶。 但系要嗱、那个故事点解我话真系我出条大嘅？一条真系一条招嚟噶，真系搞到个个都焦头烂额。這个真噶，佢话咧喺内地咧有一个夫妇咧就咁样嘅，佢哋咧即系喺7年前，就咧就怀孕 啊，有第二胎，咁就第一胎咧就是一个女嚟嘅，咁、嗯、啊已经讲紧几十年之前啦吓， 咁啊即系超生啦， 唔系啊，咁佢哋有啲地方可以有二胎啊嘛，而家可以有二胎噶啦，已经 几年前啊嘛， 唔系但系几年前佢系啦，但系佢当时总之佢有方法，佢被佢交罚款啊咩都好啦，佢、 啊、 有二胎啦，咁、 啊、 当佢怀孕嘅时候咧系53岁。 哇！怀孕嘅时候53岁 啦，你话话大唔大话细 唔细啦？其实咁样嘅 年纪梗大啦，点会唔大啊？ 如果佢第一胎生53岁生咧，就 系 大嘅。但因为第二胎 O K 嘅， 系但系第二胎都 年纪大， 系啊嗱，第二胎都53咯。咁于是乎咧，当 第三胎 系啦，当时咧就呢个桂花田呢个女儿咧，7年前知道佢阿妈有呢个决定咧，就劝止佢。 个女儿都系成年噶啦嘛， 成晒年噶啦，即系佢两万个叫做阿妈。都53啊，即系祖母啊，祖母都53啦。 佢30岁生，佢都20岁咧个女。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阿妈，你53岁，你而家再要养多个唔好啦咁样。佢话一嚟惊你身体唔好啦。 见你其实个女合字一算都已经计到， 喂大佬你 抽佢嘛？ 唔系，当时冇咁谂过嘅。咁、 okay. 然后咧佢就话喂，你唔好咁样生啦。跟住佢阿妈咧就好坚持，佢就话做咩啫？你得我啫，我同你阿爸大把钱，我哋养低佢啊！ 将心比己，如果真系当下 真系养得起啊！ 你阿爸阿妈真系咧，阿当讲紧啊，即系自己啊，佢话再生个细路咧，你会唔会阻止嘅？ 唔系你睇下争几远先啦、 啊。如果比像系我咧，发生喺我身上咧，我会先咧关注佢嗰、那个身体状况系啦，个健康先，会唔会有生命危险先？ 系 如果咧系真系原来健苦一名嘅， 健苦 系健苦一名， 唔好用普通话读、啊， 完啲生殖能力好澎湃嘅， 阿爸阿妈都 OK 嘅， 已经证明咗啦。咁咧我都会。唔会反对佢生嘅，我仲会即系谂住帮佢凑添。 哦嗱，你有埋帮佢凑，系啦， 我自己又冇。 嗱，但系如果你自己有咧，如果你都已经有两三件噶 啦，两三个仔啦，仔女啦。 咁我都会预咗要帮佢凑，因为如果个阿爸阿妈年纪都咁大， 系啦，冇错， 分分钟你个孙即系你个仔女咧，仲大过你个细佬喎。 系噶，会噶，但 系有阵时成日都系咁嘅，有啲亲戚咧个辈分咧系大过你，但系其实咧年纪大过佢噶嘛，都有呢咁嘅情况噶嘛。 但系佢哋就唔系阿彭爷你咯，佢嘅情况咧就系佢哋7年前咧个女婴劝阿妈你唔好咁做啊咁样，佢阿妈就坚决唔理啦，就生咗出嚟啦，好啦，算，生咗出嚟啦。 其实咧佢话。即係佢話要有啫，都要真係有到先得嘅。 咁我再生到嘛，咁仲冇子平安添。咁咧 係 啦，正所謂咧，即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7年就過去咗啦。 噔噔啦噔， 係啦，噔噔啦噔。 佢阿媽都係60啫。 係啦，咁啊60啊，冇錯，其實60唔算好大年紀喎。 60歲好後生啫， 冇錯 年齡。 不過就係喺60歲嘅呢一日。呢、这个女咧，即系大女啊，就系头先收到个电话啦，铃铃喂，桂花田啊，唔系啊，咪就系佢话阿妈咧年纪大啦，咁点啊？ 阿妈你唔好扮嘢，60岁啦，你唔年纪大，53岁嗰时你都话你后生啦， 仲系咁嘅阿女啊？你阿爸咧近排啊脚趾公痛，唔知咩病啊吓，佢就要养病在床，我要照顾佢啊。咁点啊？ 佢唔好拉细咁多噶啦。 系啦系啦，脚趾咩脚趾咩唔好拉细。跟住佢话，系啦，跟住话咁点啊？阿妈咁样，我咧凑唔掂我个仔啊。 哦， 不如你 系啦，凑唔掂我个仔，即系你细佬。冇错，同父同母噶。系啦，然后佢就话啦，不如你帮我照顾住弟弟先得唔得啊？ 哦， 咁然后咧， 系咪啊？ 喂， 咁啊照顾细佬喎， 照顾细佬点解唔得咧？ 7岁啫。个家姐，个家姐根据头先你嘅计法，佢起码都30多40岁啦，佢自己都 生噶咯。 啊、好啦，嗱，于是乎咧就正反两方都出嚟啦。佢个阿大女咧真系嬲到个地步咧，佢就话：喂， 7年前我叫你， 而家你系究竟帮我生咗个弟弟，定系帮我生咗个仔啊？ 我想 你谂下，你个7岁，你叫我帮你由头到尾照顾佢，系你 moderator 嚟啦，你好。 主持人啊，我想问多一句资料啫，就系、是、嗰位阿女咧，佢嗰个生活背景啊，即系佢会唔会系捉襟见肘啊，定系佢都生活富裕啊，定系点样先？ 又冇交代、啊，佢就净系话咧，佢自己都有细路，同埋最紧要系咩咧？佢自己有细路啦，佢自己都有另外嘅家公家婆啊。即 系 基本上都系有一个完整嘅家庭啦， 即系可能佢已经照顾得好忙乱噶啦，仲要凑多个，可能系咁样啦。 佢话咧，而家个问题就 样，佢话嗱，你而家咧唔系帮我生咗个细佬啦，你系帮我生咗个仔。咁跟住佢话啦，阿妈，你知唔知而家我要有啲咩负担啊？第一，我要照顾你两个啦，因为而家你话你阿爸已经病咗啦，我要照顾你两个。好啦，然后咧我自己屋企咧已经有细路咯，佢本身都生咗啦嘛。佢话而家仲要多多一个咧，呢一个似我仔多过似我细佬嘅一个小朋友。 系， 仲有我屋企又有我嘅家公家婆。 系， 咁我一次过要照顾几多个人啊？佢话你有冇谂过啊？ 六七个咯。 咁聽落似乎呢個家庭就原本呢個阿爸阿媽係得呢一粒女咯。 係啊，冇錯啊，所以咪二胎咯，二胎就有呢個女啦咁樣。係啦，嗱咁嚟到呢一格啦，請問應該點解決？你覺得呢個女應唔應該幫佢手咧？可以。 如果係我咧，我係嗰個女咧，我都係會硬住頭皮都係要 嘅。應該嘅，因為細佬嚟㗎嘛。 係，冇錯。 都係嚇，骨肉都係連皮連肉嘅。 係。 所以都。冇办法啦。 咁啊叫唔系啊，其实咧认真啦，你头先话系佢嗰个两老，即系佢阿爸阿妈，咁佢阿妈照顾佢阿爸啊，其实 suppose 佢唔使你照顾噶。 哦，你话喎，系啦，你都要俾钱噶。 始终有一日佢两个都系要你照顾噶啦。 系啊，即系你再多过多十年，咁佢哋越嚟越年纪大噶嘛。 系咯， 即系佢要佢哋会越嚟越照顾噶嘛。 我想知道啲网民留言留啲咩？喂，嗰个真系亲生细佬嚟噶。 嗱，网民就冇得讲噶啦。 唔臭噶喎。 唔系，当然啦，但系而家唔系讲紧话咧，佢臭唔臭，而系话即系。佢究竟应该有几大嘅挣扎啦，同埋你会唔会个心啦，你冇办法平复到啊，因为你系劝过你阿妈噶嘛，你 系 劝过佢，喂你唔好生啊，你其实你唔生嘅嗰个后果咧有好多，其实其中一种就是可能话，喂到时大家一齐要同你执手尾嘅，你有冇谂过呢件事先咁样？嗱，你话即系彭爷呢个例子咧系好难得嘅，即系你话喂佢自己潇洒啦，即系佢有经济能力各样嘢咧，喂我帮你凑仲开心。但系你话如果譬如佢真系已经自己一头家，你而家即系等于佢生多个， 其实吃力嘅，即系喺事实上，但系冇办法，实际上我一定要照顾。 我都知，同埋咧，即系可能有啲人就话，你都系照顾多个啫，你都照顾两老啦，或者四大长老啦。但系咧，如果你认真谂嘅话咧，照顾老人家同照顾细路又真系唔同嘅。 系 照顾老人家咧，即系难听啲讲，你唔使再供书教学噶啦嘛，你系起居饮食啊，有医疗咧就 OK 噶啦，咁样，哇，靓仔。你要由个七岁嘅，同埋咧，我系即刻想，同埋我系想象唔到咧，你叫嗰个七岁嘅小朋友，佢突然间要七岁留，你话大唔大啦？即系懂事好多噶啦，已经。但系你究竟要去霎时间咧接受你而家就离开咗你嗰个年事咁高嘅父母， 跟住就去一个跳咗格、哦， 去到嗰一格嗰、那个你叫家姐，但系其实佢个样又大你好多，即系呢个其实嗰个儿童嘅嗰个适应 又心理质素啊嘛， 即系好难噶，系咪啊？ 好难想象啊！不过就呢啲咁样嘅现况咧，真系几奇特嘅。 系咪大条香蕉啊？不过佢肯接嘅。 但系个家姐就有细路噶嘛，咪当同个细佬玩咯。但系好得意咯，佢就话喂叫啊 叫 舅母 叫 舅 母舅父嚟嘅。 咁佢就叫佢个同佢差唔多大嘅叫咩？ 外甥 啊， 外甥 啊，佢哋一齐翻学咪搞笑咯。你谂下嗱，我即刻想象到嗱，你叫佢照顾得佢嘅，可能就安排喺附近一齐玩啦。 咪仲系嗰个儿媳外甥咧，系大过佢噶嘛？当系八九岁啦咁样。 跟住你谂， 拖住个舅父。 咁然后 呢啲嘅故事都真系有发生过， 有嘅， 真系都有见过一啲嘅家庭咧，佢哋系嗰啲长辈咧 乱晒龙， 辈份咧系年纪轻过嗰啲后辈嘅。 但系一齐生活，因为人哋各有各噶嘛，通常都系咪？ 系啊， 即系但 系 跟 过年先会见一次。 系啦， 仲要你谂下，佢叫佢外甥都冇咁尴尬，调翻转嗰个细嘅僆仔或者大过佢嗰个僆仔咧，叫呢一个七岁嘅僆仔叫佢叔叔，系咪叫叔叔啊？舅父啊？ 有時叫 你叫 舅 父啊，真系 辈 份噶啦。因为同一间学校嘅时候咧，呢个啊，佢系我舅父， 我舅父嚟噶。你系个老师啊，你仲话系咪玩嘢啊，小明？ 嗱，我系时候要教你正确嘅嗰啲叫咩家族谱啊。 系啊，老师，佢真系我舅父嚟噶。点解？因为佢系我咧，我妈 妈 咧个爸爸生嘅细佬嚟噶。 个爸爸好似唔关事 咁。系啊，冇错。咁佢最尾咧，佢起码佢而家回应咧就话。佢会照顾嘅，不过我谂大家都觉得 无奈啊。 系啊，你呢个应承即系 I do， 呢个 I do 究竟系代表咗几大嘅？ 佢 do 咗就系你 do 咯。 所以嗱，我唯一系啦，你讲得啱，你就唔好谂住咧用嗰个口号，你唔好用 just do it 就算数，因为 just do it 之后，究竟系边一个负责 do 埋落去咧吓？喂，生细路真系要三思三思。 错爱，有谁救我不幸？ 地留在地里震觅热吻，然而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爱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顽强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老天有眼派你来扶起我，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 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啊，佢就系 Eden 吕爵安啊， 哇，真系连环不幸事件，你话咧 系咪到你啊？ 系到我啊！我想话咧，阿桂花田同阿曾志豪啊， 做咩啊？ 即系咧，你老板咧，即系好， 即系你啦， 即系你啦， 即系如果你嘅老板咧， 即系你啦， 咁好介绍啊！佢话咧，喂，Eden近晚啊，同大家咧即系庆祝一下啦。咁而家咧疫情关系咧冇得聚餐，本来咧諗住同大家食餐团年饭，咁冇啦，咁咧但係都唔会代薄大家嘅，咁想请大家食呢一个嘅佛跳墙。 嗯， 好啦，咁呢个佛跳墙咧就一人一个啦，咁样，咁一人一盅啦啲佛跳墙，咁咧就大家返到 office 咧就打开你嗰个 locker 咧就我哋暂时放喺嗰度，你可以喺嗰度就提取啦，咁样。 啲同事一翻到 office 打开个 locker， 系 就真系有一宗佛跳墙喺度，但系嗰个钟咧就好似骨灰庵咁， 因为白色咧， 唔系啊，同埋佢摆喺 locker 嗰度啊，即系想晒大家利是啊， 仲要咧佢有写名啊嘛， 老板嘅位 系啊，喂唔系，但系几得意，佢写埋名，你唔开心啊，真系每个人都知道究竟你要唔要， 佢系咪佢？ 呢单嘢真系， 但系问题佢会唔会即系特登玩嘢嘅咧？呢个 我觉得佢真系不知者不罪，可能系 系咪真系咁唔知啊？你除非你外国人嘅啫，如果唔系点会唔知嘅啫？ 哇！实在太好笑啊！你话呢啲，你话比着你系个员工，收到真系你，你会系嬲到爆啊，定系笑到气咳咧？真系 唔系，我会笑到气咳、啊， 我会喺度广传佢啲相。 系啊，因为最紧要系里边真系有佛跳墙食啊嘛，百无禁忌啊嘛，唔紧要。 我都冇食过佛跳墙。系咁样上嘅喎、 哦，不过你提醒个老细咧，你就唔好包利是嘅时候摺纸巾咯， 系啦， 即系如果佢玩到咁样咧，佢佛跳墙都变骨灰盅，你记得提醒佢、哦。 你提醒我啫系嘛？ 系啊，唔会你又 摆粒糖喺里边啦。 系咯，你又唔会犯呢啲事嘅真系。 我谂摆一蚊又未必会，佢摆粒糖你先。 系，我咪摆纸巾啫嘛。 摆纸巾系。 佢冇摆纸巾啊嘛，真系。系啊， 太野笑啦！ 你另外咧有一个咧都系同食嘢有关嘅咧，咁因为情人节就嚟到啦嘛，其实因为新年同情人节孖住。 拆口赤口啊嗰日。 系啊，孖住上啦，咁佢话咧而家好多人就预备 book 定嗰啲情人节 staycation 咧，咁都要整食嘢食噶嘛。咁佢话呢有对情侣呢就提早庆祝，佢就话啦、哎、我哋提早庆祝情人节啦。 提早庆。 係啦，咁佢就呢就 因为嗰日初三啊费事嗌交啦。 係啊，平时都嗌开交㗎啦已经，系咪先。係啦，我迷㗎呢个。不过咁 你第一时间我赤口啦。 係啦，咁佢话呢嗰对情侣呢就 book 酒店嘅时候呢，佢话佢俾个女朋友一个惊喜喎。佢就 order 咗啲咩嘢食咧咁样，佢又唔系 order 佛跳墙，如果系都几好笑啊，系咪先？系啊，老婆啊，不过佛跳墙你咁样，佢话佢 order 咗嗰啲叫做咩咧？日式烤肉啊。 咁 咪成间 烧肉系咪啊？ 系冇错， 系咪烧肉啊？ 系啦，即系嗰啲烤肉啊、烧肉咁样咧。阿田已经即刻谂到个后果。 咁明明啊，嗰个女朋友可能咧已经摆晒香薰啊、喷晒香水啊，整到好浪漫嘅。 烧肉味啊！ 跟住嗰个餐嚟到就已经 blah blah blah blah 成咗烧烤味。 啲人就唔系介意个女朋友个妆靓唔靓仔，即系亦都唔系话破唔破坏气氛。 唔系啊， 网民系 系 啊，但系啲人系关心就系话。你喺酒店房食燒肉喎， 哇！會唔會響㗎？那個警報 係啦，因為咧佢唔係話咧外賣盒咁樣送上嚟喎。 哦，即係佢淨係鍋真係燒咁樣。 佢話見到佢個外賣咧，似乎係有埋咧，因為而家 火㗎。 係啊，有埋好似借咗個爐俾你咁樣咧，佢會攞啲肉咧就擺上去刺咁樣嗰只咧。咁大家就話都幾震撼喎！如果你用呢一個嚟喺酒店房裏邊食咧， 高招啊！因為咧喺屋企咧一定彈油彈到咧， 啊、 四方八面都係嘅。 我有個 佢酒店就唔使自己清潔啦。 係啦、啊，就好離譜啊！佢嗰呢個諗法，但你講得啱啊！因為咧，我哋有一 pair 嘅朋友咧，哎呀，佢好似而家聽緊嘅真係。 我哋 係啊，我識嘅，我自己嘅一 pair 朋友咧，咁我哋成日互相去屋企食飯噶嘛。 唔好互相對合對合作。 係啦、啊，每一次咧都話咧，我哋去到譬如 A 個朋友屋企度咧。我哋就话嗱，我哋咩都食过啦，我哋又试过打边炉啦，我哋又试过，譬如可能锯扒啦， 食蟹咧上次 系啦，食蟹咩都有啦，但系咧，哎呀，你可几时可以食烧肉啊？即系烤嗰啲嘢咧，跟住咧嗰个朋友咧，佢无论几阔绰啦，佢几咁即系豪爽咧，佢都话唔准， 唔得。 系啦，唔准，最多我贴钱，我俾你出去食，你都唔准喺屋企度整咁样。跟住我， 醒目喎， 因为佢中伏过 啊。系啦，即系嗱，咁我比较舐啡噶嘛，我又谂唔明，即系可能阿田要解释俾我听，有咁大件事嘅咩？你喺里边烤个烧肉，嗰啲油烟其实都系吹一阵就走噶啦。 系啊，你讲紧喺个厨房度烤定喺个厅嗰度啊？ 厅啊， 系咯，你讲下好啊，我行 好难，好难洗嘅咩？讲嚟听下。 我廿几年前咧，已经有时啲新兴咧，啲叫做嗰啲盘咧，即系好似韩。烧嗰个盘咧，咁我带翻去买啦。 系， 哇！跟住咧，成个我嗰次咧喺屋企咧，张台已经有张四方台摆正喺正中间嘅，铺晒报纸， 铺晒报纸。O、okay、K， 一开嘅时烧咧，好开心啊！ 系咯， 跟住咧，佢当佢再熟啲嘅时候咧，即系再烧得耐啲嘅时候咧。 弹又弹到啊，方圆五千里，你件衫又系啦，成台都系啦，地下又系啦，咁。 唔系，咁呢个系污渍啫，我想问下嗰阵味啊，嗰啲嘢咧。 嗰阵味啊，会索咗落去，尤其是如果你着嗰啲咧棉质嗰啲衫咧， 唔 使要啊，冷衫啊嗰啲啊。 嗰啲 curtain 啊，嗰啲嘅窗帘布啊， 窗帘布 系啊，或者譬如你 sofa 系嗰啲嗰啲布艺 sofa， 你真多多谢晒， 即系唔甩唔到噶啦。 嗰阵味 好 难 噶。 哇，唔怪之啦，因为我嗰个朋友咧，佢无论几豪爽都咧，佢话唔准啊。佢话唔准喺屋企整个烧肉咧，咁有另一家又系喎。佢话如果系咧就去天台，佢话如果唔系咧就系啦烧嘢食。哇，咁似乎呢个喺酒店度玩烧肉咧， 所以真系唔该晒， 就真系冇下。其实冇下次喎，你谂下第二个住嘅时候咧，系咪真系会有咁大嗰个后遗症啊？ 因为咧一来咧嗱，佢酒店仲要 我冚埋个罩都唔得， 佢仲要冇窗咧，系焗住喺里边咧。 唔系，但系如果我冚住个抽风机罩嗰啲嘢得唔得啊？或者佢喺一路烧，我喺嗰度不停开风扇咁样咧。 咁樣實在太樣衰啦，影響我哋香港人嘅聲譽啊！ 我都係咁話。 所以咧，你喺香港你玩呢個 station 或者其實你邊度都好咧，唔好做咁多嘢。 唔好去咁盡啊！係 啦，不如下次就真係用翻程振鵬嗰條橋。 咩事啊？ 送兩宗佛跳牆。 我收 个 牌仔， 系啦，情人节佛跳墙里边唔系冇加糖，加粒戒指，可保平安啊！真系好啦，喂，听日见， 拜拜。